南风嘅。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咁节目时间够，听日同样时间再会啦，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屯门青山湾避风塘东面入口附近，清晨4:多，有一只40尺长的渔船着火，有一名男子失踪。消防船是到场开4条喉灌救，并派出2队医务队协助搜索怀疑仍然在船上的人。另外有2架的救护车在场戒备。现场消息说，曾经传出过爆炸声。前学运领袖柴玲在64事件23周年发表公开信，宽恕当年的镇压者。另外3名前学运领袖王丹、吴以开希和封崇德都反对。王丹发表声明，指他尊重柴玲，因为个人信仰导致有宽恕的态度，但就完全不能够同意。王丹说，在当年的杀人者没有任何忏悔道歉，甚至仍然继续杀人之际，受害一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亦都是对六四死难者的极大不公。呼吁柴玲正确去区分个人信仰和对是非价值的判断。吴以开希在网上表示，宽恕和谅解在正义是非厘清之后，罪人祈求宽恕之时才有的态度。这个不单只是宗教的价值观，亦都是普世的价值。美股是全线高收，3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2%。消息说，欧盟和德国正是制定措施协助财政困难的西班牙银行，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14点，升2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9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做好，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升超过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ulling 数码，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ulling DAB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瑞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日星期五下午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我睇到个招聘广告，人工高，要求低，但要先俾一笔训练费。 小心系求职陷阱啊！骗徒呃求职者嘅手法层出不穷，例如做推销员要先俾钱买货，又要招揽新人赚佣金，做模特儿就要先俾试镜费同埋买美容疗程，仲可能系色情陷阱。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言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数码大家台。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二十三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的事呢，最近都讲了很多，今天没有补充了。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就系六月几多号啊？七号， 七号 系嘛？ 系七号。 而家早上七点三十六分，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 DBC 第一台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 还声于文 啊，还声于文系个口号嚟嘅。我哋节目叫《风波》， 还富于民，要还水，即系叫呢个雷曼报告要定啊，呢个还水。 嗱，其实嗰晚雷曼呢个报告咧，一般嚟讲咧，好多人唔明嗰个立法会个制度。 系， 即系譬如今日信报，我哋老友记金针集嗰度讲咧，就话佢呢个 Minority Report 咧系破坏咗立法会嘅共识。嗱，呢個係錯嘅，立法會係唔應該有共識嘅。嗱，所以呢啲叫婉瑜啊，呢啲嗱，啲老友記都要鬧啦。呢個清咧要教訓佢，呢叫婉瑜， 婉瑜係嘛？ 婉瑜 真係 婉瑜啊！咁啊，立法會點解會有個叫 Minority Report 咧？一般呢啲 committee 咧，即係呢啲委員會咧，如果大家唔能夠達到共識嘅時候咧。啲委員係有權自己出自己一個 report 嘅，咁所以就稱之為 minority report。咁一般嚟講咧，喺咩情況之下先會出呢個所謂少數報告咧？一般係反對派出嘅。嗱，因為喺個 今次係建制派出， 咁啊先出奇啊嘛！我今日就講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就好少發生嘅啦。我曾經坐過我都坐過，我係主要係坐 PAC 啦，PAC 就嗰個審計報告嗰、那個。委员会啦，其实有几次我 系 准备出 minority report， 包括咧 旅游协会嗰次， 旅游协会啦， 旅游发展局应该系，搞错， 嘉亨湾啦，我都准备，其实我同阿富系准备出 minority report 嘅，收尾大家攞到个共识，攞到共识之后咧，其中喺旅游发展局个报告嗰度咧，因为我就坚持一样嘢咧，我话我哋应该将嗰、那个我哋个报告调查交俾执法机构。即系我话应该去报差馆嘅，我认为啊俄骗嘅，但系最终咧，大家就有个共识话写落去，就其中写落去话，即系留待执法机构调查咁上下嘢啦，咁我咪收货咯。如果唔系嗰次咧， 咁但系似乎执法机构冇跟进到吓， 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哋做咗立法会议员应该做嘅嘢啦，嗱。咁今次出个 minority report 咧，即系呢三个哥哥仔咧，嗱，阿黄义宏、石礼谦同埋阿林建峰咧，系比较罕有嘅。罕有原因因为佢哋系建制派。咁而家个问题就话，而建制派大部分，其实呢个委员会大部分都系建制派嘅人嘅、不过有样嘢好笑嘅，就是、当日成立呢个委员会嘅时候咧，因为群情汹涌啊。就好多人涌入去噶， 咁多钱喎、 啊，唔系啊，好多人报名啊，抽水啊， 攞彩， 好似成廿几人嘅，好似未好少有呢啲咁嘅委员会有廿几人， 跟推嘅场面啊， 跟住就好多人咧就散水啦。之后呢个民情咧，即系开始淡化啦，因为又作出一啲赔偿啦，就好多人跳咗船， 跟住都唔开会咯，都 跳咗船亦都有啲人退出啦，直接退出都有啊。 有民主派嘅，亦都有建制派嘅。 好似有啲又曾经去列席咁听噶嘛，系嘛？ 听就可以嘅，咪但系都咪要入嗰啲入晒噶啦，要抽水嘅全部抽晒噶啦。但系今次咧，嗱我睇嗰个报告咧，其实我觉得任志刚咧系责无旁贷嘅。 嗯。 即系我觉得佢系应该负上责任，因为佢负责监管 角色。不过我都唔知点解佢对最终责任嗰几个字。 但如果我喺呢个委员会度咧、啊，如果我要出 minority report 咧，我就唔系话要放生任志哥，我就其实就话应该咧谴责嘅人唔够啊， 唔够真系唔够， 系唔够啊， 应该网阔啲， 应该包括埋其他嘅财金官员同埋。尤其是啲银行 系 嗱咁样咧，你出个 minority report 咧就有意思嘅。 系 啊，但系始终都好嘅。 但系建制派咧，连点银行啲名都话过分嘅，真系、 大佬啊，佢哋金主嚟嘅。 咪而家俾人一个感觉，其实变咗系派系斗争啦。所以变咗今日有人讲就系、都唔系净系建制派嘅嘛。 而家系唐型啊嘛， 唐型成员啊嘛，即系净系针对任志刚一个，咁其他啲好似放生咗咁样。 咁所以 但又唔啱喎，嗰個係一早寫噶嘛， 其實焦點我都唔喺度。係 咯 係 咯， 講真，我哋大天台上個禮拜已經評咗呢樣嘢。上個禮拜已經即係啱啱即係上報出咗個即係特稿上報好嘢啊！上個禮拜已經唔知禮拜四禮拜三 好早已經出咗， 出咗咁我哋已經 消息來源 咁啊，琴日都有評論，但係焦點咧，我諗同今日好多評論就唔同。我覺得最重要咧就嗰啲建議咧就全部戇居。 你覺得唔應該燒到去財政司長咧？ 唔係啊，即係點解？正如好似大明姐話齋，即係呢條就係多餘。因為點解對普通小市民嚟講咧，最重要係點樣防止同類嘅事件喺未來 再 發生啊嘛？ 係 咁啊，成個報告裏面今日冇呢啲咁嘅建議嘅，即係講埋即係證明咧， 幾十項建議都冇話冇乜嗰啲嘢啊！ 即係因為佢哋根本其實係唔識嘅，即係睇下即係成個即係立法會即係因為點解呢去到咁專門嘅嘢咧？ 系， 即系特别关于呢、這个即系雷文债券咧，我简单讲咧，所有调查委员会里边咧，就包括个主席，主席琴听日讲已经知道咧，佢话唔知讲话将来要提供一啲就系冇风险嘅，咁喂呢个世界 点可能冇风险？ 所有提出风险， 主席系工程师嚟噶嘛？ 系咯，咪证明佢根本成个立法会咧，专家小组里边咧系冇一个议员识嘅。 啊，我哋直播室都有个工程师喺度 啊，系飞机工程师咩？ 唔系啊，佢啱啱又入咗会系嘛？ 入咗会， 我唔明收到你嘅电邮系咩啫？吓、 我冇啊，嗰啲湿碎嘢咧，嗰啲唔喺度讲。 碎料啊， 我系工程师学会嘅会员，资深会员， 系 就吓。 唔系点解我觉得个报告唔够权威性啊？其实应该立法会系要邀请，即系真咧，真正系嗰啲即系金融嘅即系专才。 系 咁就会咧，就其实睇到个问题嘅核心系。 其实呢个唔系啊，我话俾你啦，阿 Q 就解俾你听啊。你立法会呢啲咁嘅委员会咧，我哋系唔需要专才。系唔需要，如果唔系咧，就乜嘢都做唔到啊！立法会边有咁多专才啫？你乜嘢都要管噶，唔得噶，因为呢个系 select committee 嚟噶，唔可以有外人喺度噶，呢个闭门会议嚟嘅。嗱，即系我唔同意所谓专才，咁乜嘢都请专才咧？ 唔系乜嘢请专才？ 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啊， 可以传召证人去， 可以传召证人。但系我话俾你，我解释俾你咩问题啊？我哋系唔需要专才嘅。个问题好简单嘅，你雷曼事件，你走去问阿林建明，你走去问任何苦主，你睇咗嗰套戏，有套叫做《夺命金》啊嘛， 系 啊，个问题就系银行销售手法有问题，呢个好简单嘅。好啦，咁如果我作为立法会员，如果我系嗰委员会委员，我就好简单，我唔需要专才嘅。一，你销售手法有问题，好啦，边个俾你去销售呢啲嘢嘅？边个监管嘅咧？咁搞掂咯。 唔系啊，从一个从根本啲啊，大班系。由头开始根本就唔应该买呢啲产品啊！ 咁系咯，咁 美国都唔准买嘅。 咁咪就系 咩银行不报正 义啊嘛？呢个唔系金管局嘅责任，因为金管局系最后啦。所以任志刚讲啲全部系废话嚟。 咁啊，唔系就系金管局嘅呢个证监都系。 唔系， 证监负责批产品 嘅。唔系佢批，但系金管局有权唔俾银行买嘅。最终监管银行嗰个银行啊嘛，即系而家譬如听日话。香港准买呢个大麻嘅喺荷兰有啦，都分开 coffee shop 同 cafe 噶嘛。咁你唔可以话哦 喺便利店卖啊嘛， 准咗卖大麻，我就要可以卖大麻，唔系噶嘛。最终咧个监管机构系最后手 段嚟话，如果你系毒品，今日一开始唔准卖毒品啊嘛。 唔系咁，即系如果当我而家准我间个荷兰， 跟住嗰个零售又走去卖毒品， 其实你咬都唔啱嘅。嗱，你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太过 pity 啊，太去到太细啊。好简单一样嘢嘅，就系话唔需要。仲計嘅，千祈唔好咧。仲計做立法會員就好簡單嘅，其實係 common sense 嘅，其實保障市民利益嘅嘢、權益嘅嘢。一學你咁講，你啱嘅，你唔係唔啱，不過你去到太細嘅，點解準賣呢啲嘢？嗱咁啊。 证监会负责啦，咁唔使讲啦。 嗰啲人咪就将嗰个焦点都转移啦，就话咩一业两管啦，系嘛？ 正唔系啲含难多元。如果你做去审一单嘢，或者去调查一单嘢，千祈唔好入咗个 box 里边，抽离个身。第一，边个准去卖嘅？第一有受害人啦。第二，边个准去卖嘅？咁啊，证监啦。好啦，咁边个管银行嘅？就算证监准去卖。金管局可以话银行唔适宜买呢啲嘢，边个准去印嗰啲小册子嘅？嗱，而家我睇当时我睇就系话，喂，其实金管局错咗第一样嘢就系嗰啲宣传单张已经错噶啦， 有误导啊， 已经系误导噶啦。好啦，职员误导，咁你唔好简单啦，一审批嗰、那个拉出嚟打靶，好简单啦，呢、這个就证监行政总裁，咪证监要负责啦，金管局唔守门口要负责。好啦，边个管金管局同证监咧？陈家强咯。啊，你话如果再要去嘅，咁你可以去埋财政司，跟住去埋特首都得。冇 得。 但其实真系管嗰叫陈家强。 系。 咁所以陈家强一定要负责。 嗯 嗯。 任志刚要负责。 系。就算失望都系啱嘅。 SFC 要负责。 系。 唔系失望系唔啱啊，唔够啊！如果我喺度咧，谴责都唔得啊！我哋仲有个仲严重啲嘅，严重谴责，不能接受啊！好 失望其实 嗱，我讲俾你好多 期望， 我又讲俾你一样嘢咧，好过瘾嘅。我哋每个啲委员会审完之后咧，咪要落判语嘅。我哋有个 file 嘅，系由一我唔记得一到二百几或者一到二百嘅，就去执药咁嘅。 标准答案 有标准嘅，即系最重咧，就严重极度遗憾啊，一路咁落去啊，不可接受啊，啊表就不能诶 认同 啊。咁大家抽出嚟啊，拗啦， 即系提示嚟 嘅 嗰啲。 英文咧就应该同中文 consistent 嘅，即系一齐嘅，但系今次就唔同嘅。今次有少少出奇嘅，就唔系 condemn 嘅，谴责呢个 condemn 嘅。但佢就抽咗咧，嗱，譬如你要食药，中药咧就食到食砒霜，西药咧就食啲轻啲嘅嘢，嗱，呢个又出奇。 咁可能有照顾到，点解？因为英文咧就外国啲传媒又俾鬼佬睇噶嘛，咁鬼佬睇落去，咦？咁 嗱，今日咧信报咧就有个又话有内幕啦，唔系信报有内幕，就话当初大家喺度闹，咁我啲反对派，所谓反对派即系 建制派啦，即系 鹰派啊。即系鹰派啦，我唔好讲，而家都冇建制同，而家你睇情形，而家龙女鸡作反嘛，你当系鹰派啦，就认为咧就大家要攞共识，当时拗英文嗰度咧就不如拗个轻啲罪啦，咁大家就有个共识。点知拗拗下咧，嗰三条友都唔接受，咁唔接受嘅时候冇人再拗，咁咪 condemn 佢咯，中文咪极度谴责咯，或者 英文用咩咧？而家英文 disprove 即系唔赞同啫嘛，其实。 咁所以又轻咗嘅， 争好远唔赞同。 问题就话咧， 其实冇乜嘢嘅。 今次 咧，意见唔同啫嘛。 嗰三个哥哥出埋咯啲 report， 我觉得好事嚟嘅，因为起码打破咗呢个共识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所谓传统嘅。 嗯， 因为过去咧不停啲委员会咧，大家都唔希望咧啊，为咗有个共识，又话唔想影响嗰个公信力，啲含那废话嚟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一味咧喺度妥協嘅。 即係你主張嘅有分歧先至係代表民意。 我覺得 係 啦，我覺得今次咧呢三個哥哥咧出咗呢個 minority report 咧，嗱，唔好你個立場點啱同唔啱，起碼有一樣嘢咧，去創咗一個風氣啊嘛。即係以後大家都可以唔好太過考慮所謂嘅共識啦。你唔認同嘅，我一個人都可以出 minority report 嘅。啊！嗰阵时阿富成阿衰我噶，但悭你咁唔顺气，出埋一张 report 啦，嗱我跟你一齐出啦咁，嗱、好事嚟嘅。但系问题就话，如果我喺呢个委员会咧，我就出个 minority report 咧，我又唔接受呢个报告。但系咧，我提出咧就 condemn 晒所有呢班友， 系， 咁咧就大快人心啦。 喂，但系咁讲， 所以点解琴日我去中环咧已经见到成班人打锣打鼓上街啦？ 系啊， 反台埋嗰只乘机出翻晒嚟。 唔系不嬲都喺度嘅，未离开过， 出嚟 未离开过， 出嚟游行。 其实唔系，你讲嘅常识， 占据咗中华好耐嘅啦。 常识去判断就得嘅。嗱，呢件事件嘅是非黑白就好简单。你谂下，如果阿林伯或者阿大班咧，即系你因为有同银行啲即系纠纷咧，你试下你自己走去请愿随便发。 唉，冇。 我谂五分钟咧就报警拉鬼咗嚟。但系点解咧？即系到今天嚟讲，雷曼苦主咧依然喺呢、這个。即系中环闹市里面银行面，即系前面咧，即系举晒牌，又播录音，随便发币，但 系 都冇人够胆报警拉佢。 系啊，佢啲喺 好简单啫嘛。 口咧， 因为银行自己知道咧， 嗰个行人嘅栏，嗰铁栏度咧系贴晒啲横额。 原因好简单，两个 字，就銀行同政府都知道自己咩、嗯、理虧咯。 唔係而家 就唔敢拉佢咯， 民心所在啊！因為呢啲冚唪都係嗰啲老人家、嗯、啊，好多真係積蓄你睇下睇呢套奪命金，你睇盧可鵬，唔係知乜盧可鵬就謝桂你嘅，唔好理佢啦。 謝桂你老嚟嘅，阿邊個誒羅蘭啊？係咪一個蘇恆傳？ 蘇恆傳 咁你大家睇到啊嘛？咁呢個問題就係、是、喂，佢唔敢太過強硬，即係對付啲手無寸鐵嘅苦主，喊苦喊忽。你点样喐佢？ 都唔系嘅，如果你试下一个流浪汉， 不有样嘢到而家我都唔 关都会拉 嘅，系嗰啲系前线嘅系诶经理又好，嗰啲系诶员工又好，系咪因为有个额佢哋要去诶、做到，于是乎就去谷啊？阿吴志森嚟做替工嘅时候，佢都话佢都曾经一而再咧系被获银行咧邀请啊，喂，不如啲钱咧佢投 一银行咧，其实侵犯啲私隐啊，佢知道你个钱有几多，咪就系水咯。哦、啊，你有100万啦，不如呢啲啊稳阵啊又高息咁。啊咁样你明唔明啊？ 就唔啱啊呢样。 系啊，咁梗唔系几啱啦。咁 周 即系员工系，其实都好冤枉嘅前，即系前线。因为其实讲真，以佢哋嗰个即系知识，其实系唔知嗰啲咩嚟嘅。 咁即系管理层有问题。 唔系当时咧，唔系仲有传媒有责任嘅。当时啲传媒 收 广 告， 收咗啲广告。第二咧。就喺度推廣啲產品嘅、嗯，你傳媒有嘅嗰啲傳媒啊，嗰啲專欄啊，嗯、啊嗰啲 嗰啲財經演員啦、 啊。你今日諗下、嗯，當時嗱、啊，我哋冇電台做，唔需要問責啦、嗯啊、我都唔知道我會採取咩態度啊，可能我買埋一份添啦嚇。 唔、嗯、係、 啊， 我哋都會收廣告啲，都會收。 但個問題就係話咧，當時真係冇一個傳媒係啊出嚟去批評。 系 或者警告呢啲咁嘅债券系好危险嘅， 点解？其实系唔识嘅，真系 大家都唔识， 其实冇人识嘅。你问下个纸就 咁啫。 所以你今日应该访问阿黄元生。 嗱，所以 第一代制造呢啲咁嘅即系迷你产品去轮 卖。嗱，所以啊，任志刚咧， 冇人识嘅其实。 嗱，任志刚都有少少理由嘅， 系 即系佢有少少理由，佢唔系冇晒理由。佢第一，佢即系差唔多赢咗，佢都唔识。 系 因为咧，突然间咧， 其实系冇人识。 系有个金融风暴嚟咗。 教授要公开形成， 亦都冇人谂住雷曼会执笠。系啊，咁佢系即系佢唯一可以即系俾少少同情分佢咯。 系 啊，佢曾经走出嚟话：我其实就唔识吓、啊，我从来冇谂到咧，雷曼会执笠嘅。即系你话俾雷曼执笠，即系差唔多话俾我听，中国银行会执笠咁。 系 啊，我唔信嘅呢样嘢。 嗰系一个其实系美国即系 美国金融界啊，或者 当时 嘅 政治嚟嘅，因为当时嘅财政部长就顶唔顺呢个雷曼嘅老细，因为雷曼老细以前喺华尔街咧打横行嘅，啊就睇佢唔起， 佢唔同派 系啊嘛。同埋仲有一样嘢，佢谂住咩？佢雷曼谂住咧。Too big to fall 啊！喂，我咁大，你叫我执 佢噶嘛？ 点知我哋傻佬去执咗佢咯？我就系唔中意你啊！所以咧，嗱、呢个就有个问题出现咗嘅。咁所以咧， 喺、啊、美国高高盛， 但系我好唔满意任志刚其中嘅态度咧。佢就话嗱，第一佢唔服， 嗯， 佢唔服咧，就话自己唔应该功高盖主，即系我有咁多功劳、嗯、啊！即系而家差唔多去法庭求情。啊！即系一个医生，我救咗咁多人，而家我谋杀一个人啫、 嗯嗯。 啊！我救咗几千条命，我做咗几十年医生，咁、啊、我而家谋杀咗个人， 点解会咁讲咧？又唔系冇道理啲，因为点解？即系当年嚟讲咧。即係所謂打大我成功咧，嗰、 嗯、 三個功臣咧，而家全部都衰曬，你老友啊， 幾唏噓啊！ 到啊許仕仁到啊任志剛，三個都受把而家。 彪仔，你知咩？我最開心係我啊，得佢平反啊！你咪、 啊、 以前咧，我喺商台嘅時候咧，一提到任志剛話佢唔值咁多錢，話大班一個，你收聲咁樣㗎，要 唔要？我叫收聲，啊、我就話咧，冇唔抵得人。 唔 係 咁 你唔好學阿劉慧 大佬啊！ 我哋唔好學阿劉慧卿，我哋千祈唔好唔抵得人。我哋唔好唔抵得，最 紧 要最紧要做到咁多嘢。嗱，而家问题咧，佢最唔好一样嘢咧，啊，就系、是、今次走出嚟态度唔好，即系你有 一个人咧，唔可以对抗咁多人。我觉得 咁扯， 乜都好似黄建秋大法官上身咁啊！真系吓， 唔系啊，佢错嘅，点解咧？佢明知佢大把钱， 所以话佢有理据可以撕， 唔系呢有大把钱嘅、啊，但系佢知道、 嗯、 啊，即系啱啱先有个案例。啊！呢个司法复核嘅大法官、 嗯、 林文瀚话、嗯，司法唔会干预立法会嘅，试过噶啦。 喂，即系嘥气。 梁子文事件， 嗯， 咪一样去告，冇噶。你法庭系唔管立法会嘅，所以佢根本系讲废话嘅。即系呢个咁嘅任志刚就废话连篇嘅、嗯。即系而家咧，佢就坐大，以为真系自己咧 唔系，同埋呢啲报告系冇实际嘅效力。 佢当佢自己系神啊！啲咩？ 嗱，除非即系梁振英，即系如果醒目咧，即系如果醒目啊，即系如果我做特首啦， 系 咁你跟住跟进 后任特首， 系啊，后任特首咁就快啊，仲系都廿零日啫嘛，跟住咧。即系系可以抽水噶，即系就呢个报告里边，而家出嚟讲得好漂亮嘅说话，将会点样改善呢个金融制度咯，咁咪攞分咯。喂，尤其是佢个政纲又要搞咩 金 融发展局啊，发展局啊，发展局啊，即系想取代呢个金管局噶系嘛？ 其实高佬两咧就应该而家出嚟抽水 嘅。不过咧，因为佢唔识嘅，所以佢冇嘢讲。 嗱，讲翻我哋识嗰啲嘢啦，娇仔啊，补充啲资料俾你啦。讲翻九仓呢单嘢啦，又有啲类似今次咧，嗱，讲俾大家听众听咧，今次系好类似呢、這个。 数码港 呢个唔系呢个领汇翻版， 领汇翻版， 因为传媒完全唔关注呢件事。你今日睇翻报纸系得苹果咧，系起码咧都有两段，但系都系花边， 即系睇唔到利益输送。 嗯啊，即系佢哋睇唔到嘅问题啦。我而家话俾你听，我琴晚走去做咗啲功课。嗱，呢个九仓咧就应该相当于一个叫 BOT。 嗯， 咩嘢叫 BOT 咧？啊，就即系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嗯， 即系话咧政府。攞一啲設施出嚟就私人參與，咁私人參與咧，你起錢你興建，我就俾你經營廿五年，一般嚟講係廿五年嘅、海底隧道啊。 即係呢個以前港英時代裏面咧，即係政府冇咗資源咧，都用呢個方法 海運都係嘅， 全部都 係呢、這個隧道咪 一般條數啊？點計咧？喺當年啊，即係嗰個美好時光，即係仲係港英管治嘅年代咧，對官商勾結啊，利益輸送咧。尤其是俾英國佬咧手鬆嘅，咁啊亦都當年香港因為唔係一個咩啊國際大都會，咁、你要人哋投資咧，當然俾啲筍嘢人哋啦、一般嘅投資嚟講咧，如果你25年經營咧、你就應該每年攞翻 18% return 嘅。當年嘅電力公司又係，所有都係嘅。咁啊俾你一個利潤保證咧，你可以抽 18% 税。嗱、所以如果你投資20億嘅話咧、你就預咗咧每年我攞翻3600。二十亿就3亿6千万，三亿六千万，咁咧呢条数咧大家接受嘅，呢一个系传统嚟嘅，即系认为咧如果咁咧就呢盘生意有得做啦。但近年嚟咧，因为民智开，咁啊嗰18% 食水深，而家呢啲 BOT 咧就去到12% 嘅啫。啊，或者甚至10%，就8%啲人都做嘅，因为而家利息低啊，仲有通胀啊嘛。啊，咁啊借钱翻嚟嗱，譬如你去银行借钱做融资。俾一厘两厘嘅出债券嘅、喂我攞返18厘、或者10厘都有8厘落袋嘛咁、大家做得过。如果咁讲好简单嘅今次呢79亿呢系错嘅。因为点解要79亿系错呢因为每年呢收租呢啊粗略估计如果用300蚊嚟计呢佢一年收呢系收30亿租的。啊一年收30亿租。咁30亿乘21年。咁、你唔使计你30亿乘21年。咁我比较18%，我比较20%佢，因为佢冇廿五年啊嘛，佢冇廿五年啊嘛，咁30亿啊乘五倍就得噶啦，因为20% return 啊嘛，咁、应该起码系150亿嘅，即系而家政府就利益输送咗九仓咧，150亿减80亿，系婆乸数， 70亿， 即系益咗70亿。 71啦， 计得好松噶啦， 好松噶。而家讲得 相信由而家到二二零，即系廿年之后 系咁计噶，唔系系咁计，即系啲标准，即系呢个系咁啊。总之我而家攞一笔钱出嚟，你俾翻18% return 我，你唔好理我通胀好通缩好。喂，你唔俾10年后冇人去海运行嘅，你唔俾经济衰退嘅，大家做生意有个风险嘅。嗱，公道讲，起码150亿，咁而家即系益咗九仓70亿。嗱，你睇到今次嘅。复仇者联盟点样叫复仇者联盟呢嗱阿士就出卖咗呢个无线㗎啦。就係因为九仓呢 一蚊搞掂。 因为九仓咩呢因为九仓呢就出嚟帮佢一起反对出新牌嘛。九仓话我入咗纸我而家都唔要个牌啦。咁第一佢得到利益系咩呢嗱第一就益阿士。因为一定要确保呢一定要确保一样咩呢我哋国民教育嘛，今年世奥运我成日叫世运噶，我哋老人家奥运咧啊，中国一定攞好多金牌噶嘛，有刘翔有成。如果香港人睇唔到每隔几分钟唱国歌嘅，喂呢、這个国民教育咪失败？你净系有线播有鬼用啊！ 我曾经 我而家问你，你屋企有冇有线啊？ 有， 你有冇啊？ 冇啊， 我都冇啊。嗱、你三分二民冇啦，即系坐喺呢个直播室入边，起码我冇得睇啊。 咁你有冇 down 啊？ 拉我睇噶，佢俾啲波噶嘛。我本来就好兴嘅，而家唔兴啦。因为我净系想睇开幕嘅，我就睇英国佬点样同北京比。嗱，佢一定要赢北京嘅。你知呢啲系西方，呢个又系复仇者联盟嘅。啊，佢一定话我用好少钱。我就做到好好嘅效果，我只系想睇开幕嘅啫。嗱、所以今次睇到 闭幕你唔想睇？ 上次闭幕英国做咗出嚟个效应都唔错啊， 个巴士几点啊？百变巴士。 唔系嗰个简单咧就系、是。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屯门青山湾避风塘东面入口附近，凌晨四点几，有一只40尺长嘅渔船着火，火警升为2级，仲未救熄。船上有4名船员，其中3人安全获救，另一名60岁船员在火警发生的时候跳海逃生，之后失踪。消防船到场，开4条喉灌救，并派出2队医务队上船协助搜索失踪者。另外有2架救护车在场戒备。现场消息话曾经传出过爆炸声，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内地的维权人士北风和六四民运人士吴仁华发起呼吁书，要求严肃调查内地失明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并由亲友全程监督，允许亲友悼念和追究公安的责任，希望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向当局施压。呼吁书到了凌晨3点，已经有1200人签名。李旺阳昨天早上突然在湖南邵阳一间医院死亡，被发现的时候面向窗口站立，颈上绑着一条布条，另一边就缠在窗帘上。他的家人说会追究到底，公安要求亲属配合政府调查，不要借机闹事。美股是全线高收，3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2%。消息说欧盟和德国正是制定措施协助财政困难的西班牙银行，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14点，升2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9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做好，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升超过2%。为期2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举行，阿富汗的局势成为焦点之一。而成员国的元首共同呼吁透过协商解决叙利亚和伊朗的问题。外交部就重申，上海的合作组织不会演变成军事政治集团。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与会的各国元首，包括再次出任总统后首次出访就到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的元首，随后是举行会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6月7号星期四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啦。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2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观塘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康宁道嘅慢线咧，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呢个茶果岭道啊。另外一宗咁啊，新界区噶马鞍山路向翻沙田方向 近呢个恒安村嘅快线啊。咁啊，龙尾排翻去边咧？话车龙都几远噶，去到呢个恒康街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吓。好啦，嗱嗱声出翻嚟港岛区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唔算长噶，排翻去个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暂时都算正常嗰只啦。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吓，唔使怕噶。现时咧就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正所谓唔怕一万啊，最怕雷曼啊吓。哎呀，有啲苦主真系好惨噶，你睇夺命金啊，何韵诗同埋苏杏璇都有做啦系嘛。嗱，你一阵间答咩都话清楚明白啊，否则啊，你咁嘅年纪咧买咁高风险嘅基金咧买唔到噶嘛，系咪啊？清楚明白，咁就中招噶啦。喂，唔系、啊，有录音个，唔怕噶，录完音可以洗过去噶咋。清楚明白啦吓。诶、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喺呢边好清楚噶，龙尾见到去到油站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车多。咁啊，新界区方面啦，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出九龙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嘅。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咧，呢分钟去到呢个和斜村嘅。啊，大妹啊，你有冇发觉嘅咧？嗰啲木制用品咧，零舍有美感噶嘛？ 木制品有美感又天然，你见到台面啲木牌上架几靓就知啦。想睇多啲嘅话咧，喺6月16号至17号下昼1点去到夜晚7点，去到石硖尾白田街30号嘅赛马会创意中心睇翻个木器彩绘展览同埋示范啦。嗰边咧除咗会展出唔同嘅彩绘作品之外咧，仲会教埋你点设计图案，咁好玩，点可以错过先？各位，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成到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搵间咖啡 hea 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而家交水费更加方便啦，因为全港超过1000间便利店接受市民用现金交水费，每次缴费上限系5000蚊。市民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嘅资料，包括缴款单编号、缴款日期同时间，同埋缴付金额等。确保冇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浏览水务署网站或致电2824-5000查询。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梁知？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8。 任志刚咧就俾人谴责，就话自己问心无愧。 系 嗱，佢问心无愧，当然唔紧要。一个人做嘅嘢咧，啊，即系人在做，天在看。但系佢作为一个监管者，尤其是对银行嘅监管咧。佢系责无旁贷嘅， 就算你话我唔识啊，都唔紧要，但起码咧，你都睇下，喂，银行喺销售呢啲咁嘅啊迷债嘅时候，啊，佢嗰啲单张啊有冇误导？啊！嗰啲職員有冇受過足夠嘅訓練？ 喂，嗰次成日都話有啲係嗰啲係派出啲叫係隱藏嘅係顧客咧，就去嚇嗰啲係去睇下嗰個正式嘅銷售過程有冇違規咁。 同埋一個大丈夫咧、啊，你睇到個結果，唔好嚟。你作為一個監管者，你見到咁多人俾人呃咗錢，血本無歸啊！有啲人咧養老金、棺材本乜都冇埋。嗯，喂，家散人亡，有乜都有，即系 大班。 喂， 有啲学者出嚟讲，佢话咧，最终都个顾客自己决定去买噶嘛。 呢啲系无良嘅，呢啲咪即系话等于你冇钱买楼，你系无能一样咯。呢啲系废柴嚟，呢啲我都费事讲噶。即系难听，我都叫啲咩学者啫。吓，呢啲学者系最冇用的， 经济学者嚟， 冇良心咯。 系 啊，呢、這个世界就好简单嘅。既然引咗一个咁嘅后果出嚟，作为监管者，你点都有一啲恻隐之心。 嗯， 你起码自己啊。 嗯， 你都要承认责任，冇得推卸嘅。仲有一样嘢，你唔需要讲你过去做过啲乜嘢。 系， 即系等于我举一个例， 一单埋一单啊嘛。 最好系咁啊，举一个例，医生日日都救人。 系， 喂，做一个好嘅医生， 嗯， 可能一年救几十条、几百条命都唔出奇噶。 但系一单医疗失误就弊噶啦。 唔系讲医疗失误嘅，我都唔讲医疗失误嘅。你做咗廿年医生，你话救命无数， 嗯， 咁系咪代表咗你可以去谋杀先？啊，我唔好讲医疗失误啊，讲谋杀。OK 啊，冇噶，冇人理你呢样嘢。我哋法庭话我系医生，我救咗啊，我过去从医三十年， 嗯， 医人无数， 嗯， 啊，我都数唔到救咗几多条命啦， 嗯。 啊，而家就同我法官讲， 嗯， 我嗰日饮醉咗酒揸车， 嗯， 啊，冲红灯撞死咗人， 系 咁点啊？ 系 咁点啊？ 咪做嗰单案判嘅咋，医生嗰个法官唔俾你噶， 就唔可以回避呢样嘢噶啦。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 不过网上都有啲人系 有啲听众有啲意见，佢又唔系唔同嘅，佢就质疑一样嘢，点解监管个受罚，犯罪嘅唔受罚咧？嗱，一单还一单，我就绝对同意银行有责任，一定有最银行就冇嘢嘅，开门做生意，唯利是图。 嗯， 但系点解有监管者咧？ 嗯， 边个批啲银行去买呢啲嘢咧？ 嗯， 啊，完全再系完全冇网管啊嘛， 嗯， 啊冇网管嘅时候去唯利是图做生意就咁，我唔系话啱啊，我咪话啱啊，咁但系并不表示话等于有喂差人见到喺街有人犯法， 嗯， 佢一定要拉佢噶， 嗯， 判咗无罪好有罪好，唔需要谂呢样嘢噶嘛， 要尊重法庭嘅裁决， 佢一定要拉人噶嘛， 啊， 嗰个问题就是任志哥冇拉人啊嘛，所以系咪要孭飞咯？ 嗯， 啊就咁简单嘅啫， 咁 啊呢单嘢就好就系咁噶啦，都唔使讲噶啦。总之一样嘢，冇人服呢个报告嘅，最惨系咧，佢自己啲委员咧都唔服， 嗯， 有 minority report 即系有少数报告，呢个就好少有嘅， 嗯。 我记忆所及，好似未试过添， 嗯。 啊，咁啊，你问嗰啲苦主。有人服啊，冇人服， 梗系唔服啦。 咁啊，据讲晒呢个报告咧，就叫做里外不是人。嗱，咁啊，嗰班嗱，我对呢三个出呢个 minority report 嘅建制派议员， 系 啊，即系黄义宏啊、林建峰啊，同埋呢个石礼谦咧， 系 啊，我就认为佢勇气可嘉，佢做呢样嘢啱，但我而家就 佢做咗啲你唔敢做嘅嘢，或者冇做到嘅嘢， 系啊，我而家谴责民主派嗰班议员，或者。自命为民请命嗰班建制派议员， 是 喂，你哋应该出个 minority report。如果你真系为市民服务嘅， 嗯， 你真系咁巴闭嘅， 嗯， 你就自呢班友应该自己又出个 minority report。 喺成件事到嗰当日咧，当系市民好喜好嘅时候咧，金乃威攞好多分嘅时候， 金乃威就白痴嘅啫，系金乃威出年都唔选噶啦。如果我系金乃威咧，如果我系个委员会委员咧，如果我真系认为系唔啱，我自己出个 minority report 咧，我就谴责晒所有呢班友。 嗯， 好简单啊，陈家强。 嗯。 SFC， 嗯， 啊，证监会， 嗯， 主席，啊， 嗯， 或者行政总裁， 系 银行， 系 啊，一定要谴责噶，冇得唔谴责噶，嗯，你冇得做噶，一定系要 condemn 佢啊， 嗯， 中英文都要 condemn 啊， 嗯嗯， 啊，你唔好中文一样，英文一样，而家呃鬼食豆腐咩，大佬 啊，呢样嘢就好唔啱呢样嘢。 咁香港话中英文都系法定语文啊嘛。 唔系啊，佢系唔同啊。你呃人唔识英文咧，系呃人唔识中文咩？你睇中文话谴责，你睇英文又唔系嗰件事，都唔系 condemn 佢嘅。咁点得啫？冇 condemn 佢嘅英文，系中文 condemn 佢嘅。OK。啊，所以呢样嘢咧，我就倒翻转头咧，我梗系谴责嗰班委员会里边咧，所谓为民请命嗰班人。 嗯。 啊，另外有单嘢我睇唔过眼嘅。嗱，而家咧，啊，中文大学嗰女职员咧，阿黄燕文咧， 系 生前咧就指控个男上司性骚扰。 系。 咁但系呢样嘢咧死无对证嘅，因为嗰个苦主咧就自杀身亡啦，不幸地啦。咁死因庭经过言讯之后咧。陪审团咧就以大比数裁定咧，啊呢、這个不幸咧，呢、這个死者系死于自杀嘅、 嗯， 死因咧系服用过量药物引致不良效应，但陪审团咧冇有就呢个性骚扰指控同埋中大处理呢件事嘅程序咧作出任何结论嘅，亦都冇任何建议嘅。咁死因裁判官咧对呢位死者嘅离世咧就表示惋惜。咁安慰啲死者嘅家人咧，尽快走出阴霾，即系节哀顺变啦。咁、 嗯、 但系佢亲人，佢个啊妈咪啊家姐啊啊，对呢个裁决啊啊喺裁决前啊，终于忍唔住咧，激动落泪咁讲。佢哋离开嘅时候咧，对个裁决就冇作出任何评论，净系表达咗对啊死者嘅思念同埋爱护嘅。其实死者嘅家属咧，虽然法官咧就劝佢哋啊尽快走出个阴霾啊。或者是节哀顺变啦，其实死者家属可以做一样嘢咧，其实而家可以用民事诉讼嘅，嗱、 嗯、 可以进行民事诉讼咧，控诉中文大学咧喺处理呢个性骚扰事件嗰度失职嘅，嗱啱啱今日都有案例啦， 有间酒 楼，有个酒楼啦，唔好讲大学添啦，一间酒楼，嗱酒楼老实讲，酒楼老板就唔识处理呢啲嘢嘅，啊即系我咪得罪酒楼老板啊，即系同大学啊那个管理层嚟比。嗯梗系高下立见啦、啊！嗱，一个咁大嘅机构同一间酒楼啊，就两样处，即系我会觉得个酒楼咧系唔冇咁嘅能力或者冇咁嘅认知去处理啲性骚扰。 林焕光话好多嘅商业机构都系唔理解呢个条例。 咁啊，罚咗$80,000，但系中文大学咧有人专职负责性骚扰事件 嘅 喎。 系啊，佢1995年咧已经有个叫防止性骚扰嘅委员会 嘅 吓。 嗱，其实咧而家佢死者家人咧系可以考虑控告中大嘅。啊！喺处理不当嘅，啊，起码咧就唔系关于人命啊！我哋唔好攞死咗人咧，我哋唔好即系攞啲即系死咗嘅人出嚟做一啲筹码，而系倒翻转头咧就控诉一样嘢喺处理呢个性骚扰事件嗰度去失职嘅。嗱、 嗯 啊，我认为咧，如果佢咁样提出控诉咧，极大可能啊！我话俾你听啊，就庭外和解嘅、 嗯嗯， 一定有协议嘅，唔系为咗钱。嗱、啊，我唔系话死者家属咧。一定为咗钱，啊，佢搞呢样嘢，我觉得咧就要攞翻 公 道， 系 啊，如果需要协助嘅揾我都得噶、嗯，我绝对唔介意，我的电话系1872111。嗱，我点解要讨论呢样嘢咧？因为我哋听完啲客户广告之后咧、嗯，啊，我哋一阵翻嚟咧，啊，就讨论呢件事。点解我一路都唔出声咧？过去几日、嗯，因为呢个死因 未审结啊嘛， 因为佢有陪审团啊，如果冇陪审团，我就唔惊噶，因为法官唔需要听我噏嘢噶嘛。 嗯嗯 佢有陪审团，如果我讲嘢都影响咗陪审团。 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即系人哋可以20几蚊尺租到海运大厦广东道嘅铺位，你去申请比较300蚊，佢都唔租俾你。政府真系贱租俾人，名义嘅。不如咁啦，所有香港人入到去呢个海运大厦买嘢，全部5折嘅，咁又唔同。我又支持。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咪啦！ 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信电脑年期定期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4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9 嗱，讲翻呢单中大嘅性骚扰事件啊！嗱，你中大嘅前秘书长，秘书长好伟大嘅， 系 啊，即系大学校长下边负责晒所有行政嘅， 嗯， 啊，即系教务长咁上下啦，吓，即系总之系最高层噶啦。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喂，你个下属啊，虽然投诉你性骚扰，你话你唔知道啊，乜乜物物呢系你嘅事啦吓，啊，我哋信唔信系另外一回事啊，佢辞职啊，唔续约啊，呢啲嘢已经即系啊有迹可寻啊，但我最唔中意就系呢位梁生咧。人家死咗啦，你亦都知道死无对证，任何有 common sense 嘅人咧。有稍微有少少少常识或者有法律常识嘅人都知道呢单案去到死因裁判权嘅结果就係咁样 嘅。 即係结果已经写喺埲墙度，我知道系冇得审嘅。因为冇个原告㗎嘛。 嗯。 啊，个原告死咗嘛。咁你为咗清白自己，你唔需要讲咁多嘢出嚟㗎嘛。一个人死咗你要尊重下佢啦，你要尊重下家人感受。你点讲咩嘢话同佢睇戏，又话个嗰个 对方主动。 对方主动挨埋佢个膊头度。又话借个膊头俾人洗下。 嗯， 啊，你唔借个膊头俾人諗白洗下。啊，喂，仲有一样嘢，又话边个俾钱买飞。我觉得呢啲嘢唔需要讲嘅。仲有一样嘢好简单嘅，我而家谴责你梁绍光。你作为一个上司， 嗯， 你同个下属去睇戏做咩啫？孤， 嗯， 男寡女，你唔好请啊，帮你抹台扫地嗰，那个阿婶去睇戏， 嗯， 啊，嗰阿婶叫你睇戏，你去唔去啊？啊，我问你啊，林毓华，如果听日有个你有个女下属叫你睇戏，你又同唔同佢去啊？两个人， 一大堆人咪去咯， 两个人啦，就问你使乜过一大堆人啫？咁咪两个人都去唔去？ 系， 喂，孤男寡女，你睇咩戏先得噶？咁唔系，我最唔中意一样嘢，我唔理你哋，我都唔理嗰人死咗，我哋觉得系死无对证嘅。 系， 我觉得唔需要讲咁多嘢，佢最好就唔需要讲嘢嘅。 嗯，佢曾经考虑唔出庭添噶， 佢应该唔出庭嘅。啊，你即系唔好再去啊撩起个伤痕啊嘛， 嗯， 人哋已经嗰啲屋企人咁伤心。喂，你仲去走去讲咁多 detail 嘅嘢出嚟， 嗯？ 第二样嘢系冇人同情你嘅。嗱， 嗯， 你问一下而家打电话入嚟啊，电话听仲可以，听仲可以打18721111，有边个信呢个梁绍光嘅？即刻死无对证啫！嗱，我哋都唔好讨论呢样嘢。但系觉得佢处理呢件事嘅态度同佢身份不符啊。 系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作为香港最高学府嘅领导人，喂。死都死咗啦！你个下属，你仲讲咁多嘢做咩嘢？唔需要讲噶，尤其是嗰啲挨膊头啊、主动啊，你就系为咗自己嘅清誉。 嗯， 但系你有冇谂到呢个人已经过身，自杀死咗咧？嗱，如果呢个人未过身，生勾勾一齐去法庭对质咧，咁啊冇，咁我同意。 嗯， 你再讲多啲都得。啊，所以我就认为呢件事咧，中大咧喺处理呢件事上面咧，啊。即系起码都有啲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嗰个死者嘅家属咧，如果进行民事诉讼，我就认为咧可以攞翻个公道，喺嗰个形式上攞翻个公道啊，就系，是，咁简单啊！呢单嘢就即系死咗冇咩好讲，我觉得佢讲嘢太多，你明佢唔应该讲嗰啲嘢，因为伤害咗嗰个死者，亦都伤害咗死者嘅家属。嗯， 但系佢出席呢个咁样嘅死因聆讯，都系协助呢个法庭去揾到个真相啫。 唔使讲咁多嘢，话冇咪得咯。 啊， 冇啊， 嗯， 唔需要答咁多嘢嘅，冇啊。 系， 啊，仲有一样嘢，你可以讲得好得体嘅。 系 呢件事系好遗憾嘅。嗱，我有同事自杀死咗、嗯，我唔希望再讲翻以前啲嘢。 嗯， 讲啊，讲咩？有咩好讲啊？而家法庭 又觉得俾人哋， 而家唔系啊！我问你，死因裁判庭有冇话接纳佢嘅证供？冇啊，系唔处理呢样嘢。 嗯， 我谂任何。喂，其实我又唔知佢攞咗啲咩法律意见啦。嗱，千祈唔好乱噏嘢啊，林彪话啊，唔好笠啲律师名啊，唔系你俾人告唔关我事啊。我以后同你划清界线噶，俾人告真啊，唔好又赖埋我啊。我只系话我唔知佢攞咗啲咩法律意见。 系、 啊，即系如果系一个啊法律意见咧，一早应该咧啊估计到。当然啦，我哋成日开玩笑嘅，十个律师闩埋房门，有十五种唔同嘅法律意见出嚟都得嘅、 嗯嗯， 可能一百种都得嘅、 嗯。 喂，你唔系。好简单嘅，如果要揾我呢啲咁嘅民间金牙大状啊，我就话俾你听，唔使理啦，死无对证，而家有被告冇原告，讲咁多做咩咧？反而你仲可以攞到分啊嘛，啊就唔好走去再喺个伤口度撒盐啊嘛，呢样嘢就我啊非常不满嘅，话俾你听，啊不算啦，即系人都死咗，咁啊呢、這个老娘又退休埋。 嗯、 啊！睇个样子都系彭你拉伤啊，还你屋企人都唔喺香港嘅，咁啊翻去加拿大定美国，唔知喺边度啊？翻去屋企人啊，唔知边度啦，总之喺外国啦吓，咪、啊、翻去唐人街随街俾个膊头挨咯。 佢同而家兴噶， 而家兴有啲靓仔靓妹咧， 唔系表示佢有犯错。 以前有啲靓仔靓妹咧玩嘢咧，挂住个牌叫人揽住佢噶嘛。 有 咁佢但系挂个牌，如果我系法官就罚佢啊。阿梁生，你咁中意借个膊头俾人？ 啊！ 如果我系法官啊， 喺中环度啊， 喺中环挂个牌， 系 啊，膊头免费借用， 系啦，睇下见到佢挨下佢咯，苦主吓，好唔好？膊头都喊啊！ 喂，如果我系法官，我跟我一定咁样判。系你老娘，唔该你搵人， 大班走去中环门口，代入咗一个想去做呢个系法庭电视法庭节目嗰个法官。 我成日想做人民法庭法官噶，我就判一样嘢，你咪走去中银咯。 啊， 你走去中银就挂个牌喺前面。我梁少光即系咧个膊头任你借嚟洗下，咁咪好啦，再唔啱陪你睇戏 啊， 陪你睇戏啊，请埋我都得，因为我长者飞咧半价嘅，咁咪得咯，咁咪讲完咯，林彪话系咪啊？即系离谱啊嘛，真系嗱，讲翻领会啦，啊，琴日领会咧就公布业绩，期内咧可以分派收入总额嘅29亿啊。 系 按年升咗 18.88%， 即系差唔多 19%。每个单位末期息派66.41仙， 增加咗 15%。系 generous 呢个？ 喂，全年啊，那个回报啊，喂大佬啊，系好似10%啊。啊，另外股价又升咗。 嗯。 啊，当年嘅股价咧，当年咧批出去政府卖俾佢嗰阵时咧。私有化嗰时咧，10蚊一股都唔使。 嗯， 而家去到应该20几-30蚊一股噶啦。而家几钱一股啊？林永华有冇知道？ 我唔玩。 不过唔好理佢啦吓。总之， 寻日收市咧系30蚊，系8.5元。 咁系咯，即系贱卖资产、嗯，大家都知噶啦。 领汇八二三， 当年领汇嗱，而家讲翻传媒啦。 嗯， 嗱，嗰啲雷曼债券啊，呢啲咁嘅传媒冇人啊。作出任何批评，但系出咗事之后咧，传媒咧就啊，梗系走去穷追猛打。但第一样嘢，唔该苦心自问，当年你作为传媒，作为财经版啊，你有冇对呢啲咁嘅产品啊，啲衍生工具，作出任何啊批评啊？有冇叫啲读者小心啊？如果冇咧，第一认咗错先。 系 你自己认咗错之后咧， 仲要问我有冇推介添、啊？ 你先好定石。仲有卖广告啊？嗱、 嗯， 其实咧，如果我系嗰个委员会咧，我出卖咗啲 report 咧，我就 做埋嗰样 卖传媒嘅。我话俾你，起码出嚟认咗错先。你唔好喂，第一你掟石，等于而家个个揦住嚿石掟个曾荫权咁。啊，呢、這个咁嘅陈淑庄话佢20蚊都悭翻。喂，立法会议员啊！走去呢啲博物馆啊，唔好讲立法会议员啦，区议员都唔使钱入场啊。所有啲演唱会，如果系康文署举办嘅，全部唔使钱啊、 嗯， 啊，可以入去睇啊，仲、嗯、有 V I P 位添啊，啊，仲有个休息室俾你用啊， 再唔啱學有埋車拍啊。大佬啊喂我做過立法會員我都知道我有咩 jack 數啊。 你有冇享受過 梗有啦但我就唔係文化愛好者我就唔去聽呢啲嘢一次好似有人請我去我就去嘅你話要我自己去我就唔去㗎啦。咁、所以呢喂大佬啊你掟石 之前。大伯你去咗之後有責任㗎有張表你填嘅。 你掟石呢 你就睇下自己。耶稣都系咁讲啦，你睇下你有冇你谂下你可唔可以？ 你越嚟越危险啦，你吓唔好讲宗教嘅嘢真系。 咪宗教系我信啊， 尊重 嘅呢啲我尊重啊，耶稣系尊重嘅，你估耶稣唔尊重咩？吓、喂，上帝嚟噶嘛？喂，你掟石，唔该你谂下自己有冇资格先，你有冇犯过同样错误先？嗱，所以传媒第一个要 condemn 嘅，咁啊监管机构要 condemn。任志刚更加要 condemn， 今次态度唔好啊！ 好，你可唔可以讲清楚 condemn 喺中文嗰、那个喺立法会嗰个词汇嚟讲，正式应该点样嘅？ 谴责咯， 谴责 咪谴责咯， 又唔系严重谴责， 极度谴责咪、应该系、你俾我用俾、我用词就一定用得最重噶啦、喂，咁多人唔见咁多钱，喂，你可以而家就走出嚟认叻，话自己咁多年咧。我最顶佢唔顺就话自己咁多年咧、为香港做咗咁多嘢，喂你错一次就够噶啦，喂，嗱讲翻领汇啦，嗱当年领汇上市私有化，系得我一个人走出嚟一次恶恶，咁啊跟住有阿长毛大舅撑我，阿黄毓民啊，仲有边个啊？阿陶君衡啊，陶君衡因为撑我啊。你知唔知前线啊？ 系 刘慧卿领导嘅前线啊，夹佢职啊，唔俾佢做秘书长啊！喂，呢啲仗点算呢？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屯門青山灣避風塘東面入口附近凌晨四點幾有一隻四十尺長的漁船著火火警升為二級仲未救熄船上有四名船員其中三人安全獲救另一名六十歲的船員在火警發生的時候跳海逃生之後是失蹤消防船到場開四條喉灌救並派出兩隊的醫務隊上船協助搜索失蹤者另外有兩架救護車在場戒備现场消息话曾经传出过爆炸声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民运人士李旺阳被发现在湖南邵阳市一间医院离奇死亡之后内地维权和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起联署的信件要求由邵阳市以外的法定机构在李旺阳亲友代表全程监督下严肃调查李旺阳真正的死因。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话前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和封崇德以及是内地维权人士胡佳亦都签署了联署信至今有超过1200人签署。信中指内地的公安声称李旺阳自杀的讲法有很多疑点包括了李旺阳不存在自杀的主观动机和迹象现场证据亦都不足以支持有关的讲法。公安又抢走了遗体拒绝亲友拍摄遗体。叙利亚再发生屠杀的事件反对派说哈马省有80名的平民被杀 ,30 人是失踪表示会加强攻击总统巴沙尔的武装部队。反对派说保安部队和亲巴沙尔的民兵连日包围哈马省一个的村庄昨晚开始炮轰村庄火箭击中民居起火民兵入屋开枪杀人部分人被利器刺死死者包括多名的妇孺有12具尸体被焚烧要求联合国监督团调查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6%。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咁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吓，咁啊青衣航运路向翻呢个青衣路方向近呢个二号回旋处嘅慢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系后少少嘅三号回旋处，仲有个坏车报告添啊，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黄大仙中心嘅慢线咧有部坏车就唔生性啦，跪埋一边噶，龙尾排翻去边咧见到车龙啦，去到呢个彩虹村，咪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龙尾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嘅，另外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去到呢个顺和广场噶。香港仔隧道又点咧？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仍然实施紧呢个间封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讲开你个办公室性骚扰啊，真系要避忌一下啦。哎呀，唔好话有任何身体接触啊，有时同女同事啊叫声靓女早晨都唔系咁好噶嘛，嘛人哋听起上嚟未必中意噶。你估茶餐厅嗰啲歌仔咩？帮你落单嘅时候就话，哎靓女食咩啊嘛？哎，嗰种环境唔同啊嘛，佢哋见到啲婆婆都系咁叫噶嘛，系咪啊？哎，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嘅，而启德隧道过现时排翻到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亦有车龙噶，车龙排翻到呢个汇景花园，而将军路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呢分钟去到电话机楼噶啦吓。咁啊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石门汇泉处，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今次排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啦吓。啊！但妹啊，日日翻工啦，都见到你用唔同嘅袋噶，啊！真系手袋同埋高踭鞋咧，系女士们嘅一物啊！ 哎呀，咁都俾你发现到嘅。其实咧，我中意买袋之外，仲中意亲手设计噶，因为我特别中意 D I Y 嘅感觉啊嘛。好似嚟紧6月9号同埋6月16号两日咧，喺尖沙咀嘅 K11有个智慧布袋工作坊，除咗你见到好多靓嘅袋款之外咧，仲可以落手落脚设计埋一份添啊！真正做到艺术融入生活，有兴趣嘅你记得去玩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欠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我替64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7，房委会就嗌穷，又话要加租，如果唔系就会有财赤。2005年领匯上市，他們 good 了水200亿、 咁交俾一个投资委员会佢负责呢、這个善仲佳咧，就好似系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嗱，而家蚀到眼坦坦嘅啦，唔使讲。如果当年我都话啦，既然我已经走去法庭啊，寻求司法复核，阿婆啊走咗去，阿卢少兰亦都大声疾呼，话俾你听系贱卖资产，话俾你听200亿咧系笋嘢嚟嘅。应该起码值400-500亿。嗱，当年我系咁同阿老懵懂讲，又系咁样同阿唐英年讲，又系咁样同阿马时亨讲。但系嗰两条友咧，我最记得马时亨同阿唐英年，当然唔关佢事啦，因为负责。我当年咧就因为啱啱就住呢个财政预算啊，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哋要去见财政司嘅。咁当年咧就系阿唐英年做财政司，马时亨咧就做呢、這个。财经事务局局长，我一见到两个大家嘅老友记啦，哈哈哈一轮先啦，哈完之后我讲领会，唐英年同阿马时亨就话大班 休题啦， 呢单嘢唔关我哋事噶，呢单嘢孙明又负责嘅大班，啊，我哋讲翻第啲嘢啦， 你又爆音读啦又， 喂，我已经话明系，咁系真系唔关你事，系孙明阳负责系真嘅，系啊，梁其实孙明阳负责咧，佢就将个波交咗俾。梁子文 是 梁子文揸 fit 嘅。咁我就话喂你贱买呀、啊、大佬。我话计嚟计去唔系200几亿㗎系应该500-600亿㗎。我话不如我搵人400亿同你买咗佢。大班唔好同我讲你去搵孙明阳。嗱我又同老懵懂讲跟住呢就冇人俾我讲嘢啦嗰时冇咪呀。全香港啲传媒个个一窝蜂去赞成私有化领会。嗱、我当你赞成算啦。如果当年大家而家婆乸数计翻， 最好呃嘅好价， 数冇人呃你嘅，我唔系当你钱买咗唔紧要，你将个200亿买翻领回，你知唔知今日变咗几多钱啊？ 变几钱啊？ 变咗600几亿吓，仲有你知唔知今年会分几多钱啊？分60亿股息，喂，咁就所有高屋唔交租都得啦，大佬。嗱，所以我哋做市民咧，点解我咁大声疾呼喺度又讲翻海运大厦呢单嘢咧？好大镬嘅海运大厦呢单嘢，点解咧？又系贱卖资产。嗱，我琴日翻去做嗰啲功课，一般嚟讲政府有啲叫私营机构参与公共服务嘅，所谓嗰个政策嘅。其中有三项咧，就叫做 build operate transfer， 兴建经营转移；一个就叫 build own operate， 兴建拥有经营；一个就叫 build。Own, operate, transfer 就 BOOT 就兴建拥有经营转移嗱，其实讲晒咧一样嘢好简单，呢叫官商勾结啦。嗱，呢叫好嘅官商勾结。嗱，即好比而家邮轮码头咁，政府唔起。嗱，如果政府而家手包揽 起 啦，但系当 早早期 系 又唔起。 其实特首想揾人做，但系冇人做。OK， 有六家人俾 但系上面个个都想做地产啊，个个都想喺个码头上面起嘢啊。政府就冇得倾，我净系俾你做码头，即刻过腾太咯，地产商啊。咁因为根本嗰啲参与嗰啲人咧， 组合嚟噶嘛。 当时参与嗰啲标书人咧，系全部违反咗招标原则嘅，所以全部唔合格噶。因为人哋话俾你叫你入标起个码头，佢全部讲紧喺上面起一座酒店，呢个起个商场，咁根本就两群科，即系根本唔合资格。收晒嘅，咁所以政府自己起啊！ 我仲要系因为违反咗环保啊！ 一般嗰啲隧道咧，四隧道嗰啲咪 BOT 咯，即系兴建拥有经营咯。嗱，九仓我相信都离唔开呢样嘢噶啦，当年就系一定系嗱，就揾咗九仓去起咗个海运大厦，咁啊俾你经营25年，咁跟住满咗约咪收翻咯。政府好似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咁，都系九仓噶。咁而家收翻之后，咪政府攞翻，咁啊 交俾管理公司， 交俾管理公司啦。嗱，一般咧，私人机构咧参与呢啲项目咧，好简单嘅，我教你计数啦。如果俾一个25年嘅经营权利咧，当年咧喺港英年代咧，佢就俾翻个18% 利润你。即系你咧计条数就好简单啦。如果我攞咗10亿出嚟咧，我一年咧就要攞翻1800万嘅收益，咁我就做得过啦。即系有利可图啦。其实好好做添嗱，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话暴利啦，官商勾结啦，所以而家咧就降低到咧 时而世易 10% 左右嘅啫。好啦，咁如果系10% 计咧，嗱，而家你计条数好容易计嘅，嗱，大家如果唔识计咧，你就攞支纸笔出嚟。而家咧呢个海运大厦咧就大约有 八十几万啊，因为佢而家又话有五万尺俾海关用嘅、嗯，我当你有八十几万、九啊万啦，容易计啲啊，九啊万平方尺嘅商场，每年收租咧大概$300一尺，九十万尺咧就27亿一年， 嗯， 净系收租收27亿一年， 嗯， 如果系 10% 收益咧，啊，如果俾 10% 收益咧，啊，即系今时今日系应该 10% 嘅啫，就应该系将呢个。27亿租金咧、嗯，啊，成九啊， 嗯， 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点解成九？ 点解成九啊？ 唔系，因为你有一成系俾你咁嘅窗啊嘛， 咪、okay、 成九咯，咪廿七成九，我哋当唔好啦，当$300尺租啦，啊，又计松啲啦，用二十亿租金算啦，九二一十八，都起码讲紧180亿， 系， 但系而家批俾九仓系几多亿啊？林英华 79啊。 180减79几多 啊？咁啊系81啦，少收咗81。 你识唔识计数 噶？啊一啊 一百八十减七廿一，阿林旭华真系好嘢，109亿啊，109，101亿， 101亿。 嗱，我哋就少收咗101亿。嗱，呢钱系我哋噶。 系 大佬啊，你唔好因为佢有线。而家九仓啊，放弃咗有线啊，帮你一齐啊，阻住个地球转唔发嗰啲牌、 嗯， 你就走去益佢100几亿嘅大佬，100亿好多钱噶，100亿可以做好多嘢噶。喂，关爱基金都系想筹100亿噶咋， 筹唔到。 即系我哋而家成个关爱基金俾咗，喂，而家原来个关爱基金系俾咗吴光正嘅， 嗯， 系都唔关吴光正事，因为九仓上市嘅，吴光正都系大股东嘅，只不过系，喂，你无端端将个关爱基金派咗俾九仓啲股东。有冇搞错啊？呢、這个又系变咗系咧一个叫做有钱佬嘅综援。 嗯， 我唔得嘅大佬啊，所以咧我就话嗱，啲传媒咧冇反应嘅而家，立法会员咧啊，就我哋琴日揾咗陶谨申啦，而家揾咗黄毓民啦，佢、 嗯、 哋就会关注呢样嘢。但问题就系话，喂，咁点可以轻轻放过咧？啊，你讲紧曾荫权住房嗰啲真系湿湿碎 嗯， 啊，你讲紧好多嘢都湿湿碎，而家讲紧100亿，冇人理噶。 嗯 喂，大佬啊， 啲数太大啊嘛，大班 唔系，因为啲人觉得同佢冇关系，我都唔去搞，我都唔去海运大厦嘅， 系 啊，同埋你益啊吴光正关我咩事咧？咁 啊， 喂，而家大家抽离咗样嘢，100亿讲紧成个关外基金， 定系又好似领汇咁，啲人谂住话，咦，咁我咪买九仓咪得咯？ 唔系咯，又升嘅今日， 我有得分啦。 我今日话俾你听，今日开市要又升噶啦，你一得夹住个市啊， 系 啊，九点钟开市噶啦，仲有15分钟， 嗯， 琴日升咗个几人钱，你睇今日升几多啊？ 系 啊，我话俾你，今日又升啦， 啊。 喂，离谱嘅啦！琴日领汇都升嘅， 啊， 领汇嘅业绩好啊，咁你睇到主席啊苏兆明， 嗯， 啊同埋呢个啊 黄国龙，啊呢、這个系 龙哥 执行董事同埋 两个 销 到咔咔声，喂大佬啊， 交到数啊系嘛？ 点解唔系啊？呢啲全部民脂民膏嚟嘅，嗱、 嗯、 我哋听众一定要关心呢样嘢嘅，如果唔系咧就唔好听呢个节目嘅，因为点解咧？我哋一定要关心咧，啊时事啊。关心到我哋嘅权益嘅，因为我哋嘅权益受到践踏啊！成个关爱基金送咗俾九仓啲股东啊！喂，道理何在啊，哥？嗱、 嗯， 我哋电话就系1872111，我又差啲讲咗1872881， 1872111。 风波女茶杯咧，过去以前嗰十年咧，光辉岁月咧就1872881嘅。我哋咧喺垃圾桶啊，既然阿余真。啊！抌咗呢个风波里啲茶杯落去垃圾桶度，我哋咪执翻佢咯。佢有佢喺晴朗的一天出发，我哋风啊茶杯度继续茶杯咯。电话系1872111啊！而家商业电台咧啊就做咗呢个高佬两嘅喉舌、啊，所以我唔知道而家讲紧乜嘢。嗱、啊，如果有听众帮我监听住啊，商台嘅话俾我听， 上 Facebook 话俾你听啦 吓。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李生嘅，想讲啊关于。啊，性骚扰嗰单嘢嘅，早晨啊，李生， 早晨， 喂，大班系我早晨啊，喂，有得佢哋商台继续出发咯，我哋继续查灰得噶啦，最紧要。 喂，你唔关心嗰个关爱基金俾咗呢个九仓嘅啲股东嘅， 你啊， 我话你唔关心啊，成个关爱基金啊，100亿啊， 呢个反而唔紧要，呢、這个唔紧要，其实两单嘢今日咧好紧要嘅，我想讲嘅。 好啊， 但一单咧就系呢个雷曼。想讲多少少少，因为细佬我以前做银行嘅，同埋我妈妈咧，正正就系受住呢啲咁嘅呢啲有毒债券咧， 就唔见钱嘅。 有冇攞翻啊？身边有冇攞翻 啊？ 身边有冇攞翻？ 折头咯，你 即系起码攞翻啲啦，即系起码。 其实，所以我自己做银行，我自己都认同。当日我喺中环翻工，楼下见到啲人话银行家正人渣，我自己都感同身受。我当时我做紧银行，点解咧？其实成件雷曼事件咧，嗱，即系你讲头先你做嗰啲Petot咧，我听到，其实根本上咧，证监咧就负责 product。MA 咧就负责啲呢个 监管咯， 系咯 distribution 啊监管 咧最大镬最应该孭飞个咧就应该任志刚，我先唔讲个人工先啦， 所以咪喐咗佢啦，所以咪都好都谴责咗佢啦。 你个人工啊系佢自己监管嘅银行家嗰个 plan 都定噶嘛，大家心照啦，系咪啊？咁啊，讲翻转头呢个雷曼事件，其实我哋嘅超英港美嘅，除咗阿林志刚人工之外，点解咧？呢件事有人话神仙都难救，系咪啊？我想问声，点解全球零零四四香港咁镬咧？ 系 美国有 唔准买噶，唔准买噶，呢啲唔准买，冇迷债嘅。 系啦，因为根本美国 咧，机构投资者吓， 就卖俾 institutional 嘅， 系 就卖俾 retail 嘅。 嗯， 啊，我哋系超英港美啊，因为其实咧，你睇翻卖得最劲嗰几间银行咧，离不开嗱，有一间系你老仔个妹做嗰间啊，所以当日有人话呢个。老渣唔使驚，黃妹喺大廳係咪？ 其實佢係唔係喎？其實渣打係做 ELF 嘅喎，佢冇做，佢冇做迷債嘅，佢做 ELF 啊。 個名唔同啫， 叫做可兑換 啲銀行嘅咯， 掛鈎啊，掛鈎 銀行嘅咯， 係 啊，我都做銀行嘅啦。 最賣咧都係中銀，你係大佬，你要講清楚啲。最賣咧都梗係中銀，嗱迷債係中銀做嘅。 另外一啲係就阿爺銀行，另外一班就上海幫銀行 係。 系咪啊？其实就系呢三范嘅啫，呢三范全嗱，其实咧，呢个白头佬咧，刚愎自用，大家心照啊。其实根本上佢话人哋话佢系 MA， 系啊，佢 MA， 因为佢系睇抢啊，但系唔系睇香港人抢，佢睇银行抢嘅啫。话俾你听，佢从咁多年嚟，佢最关心就银行赚唔赚钱。 唔系啊，老李啊，我哋都讲咗噶啦，要 condemn 嗰啲咧，即系谴责嘅咧，就一定系任志刚。 佢而家英文。佢英文写 report， 我知啊，佢咪即系多余咯。嗱，第一就应该系任志刚，第二就一定系证监，第三一定系银行噶啦，呢个就唔使讲噶啦。 其实根本上咧， 仲有啊，咁啊，仲有啲职员你啊，咁啊，呢个就唔使谴责，就失望对佢哋。即系如果我 就唔系捞嗰饭嘅。 即系如果我写报告咧，就对银行啲职员有啲失望。 听讲啊，听讲点解即系今次个 report 咧，点解唔降低银行咧？因为其实咧，头先讲咗啦，有阿爷银行喺后边，有上海丰银行喺边，同埋佢人任志刚，我唔先讲人工咁高要咩飞，讲真嗰句，唔好讲呢单嘢啦。啊，当日啦，香港嘅破产潮啊，其实都系香港 MA 造成嘅，话俾你听，知唔知啊？ 唔系咁而家，唔系你咁咪讲第二样嘢啦。呢样嘢大家认同你噶啦，而家认同你噶。所有人咧， 即系讲翻一次又一次咧， 所有人 钱就照袋，唔系钱就袋咗，镬咧就唔肯孭。 喂，仲要恶出嚟恶死能登啊！哇，我一个人咧就冇办法对付个政治机器嘅呢条友讲乜嘢啊？呢条友，喂，佢呢个白头佬，你唔好听噏啦。我本来 好谦卑嚟噶， 本来呢条友咧，我都系老友记，我都好尊重佢嘅。但系问题佢琴日嗰种态度咧，我就真系顶唔顺啦。 啊，包埋啊攞命诊嗰班心，我做过失，我做 攞命诊而家仲衰，佢而家蚀晒我啲钱啊！今年 其实香港嘅所谓。財金公園呢，尤其是 MA 呢，就全部垃圾嚟嘅，全部都唔識嘢嘅。 嗯。 啊，好多都係好話我聽，個個呢，尤其是林志剛做 嗰啲全部 AO 嚟㗎。 啊，做夾準出身，夾準出身 嘅。AO 嚟㗎。 夾準出身。 唔係。 夾準。 係佢就係佢都係，但係就其他嗰啲係 AO 㗎，而家係咪 AO 嚟㗎。 根本上呢，有啲呢根本上就唔係呢個學科出身，有啲讀數士啊，讀嗰啲出身嘅。好話我聽，個個呢其實根本上呢就喺呢个政务官咧，睇嚟咧就靠擦鞋上位，个个咧根本就啲嘢就唔识嘅，唔识就唔紧要，佢唔肯认，仲要摆官威。好啦，跟住咁多年嚟，其他原因就都系因为你啦，你唔肯开咪啦，冇时间俾，冇机会俾我哋呢啲人。 唔系因为我俾人炒鱿鱼啊，大佬啊，你真系 台噶嘛？ 啊，网台我唔做网台噶都话，我成日话咩？我揸开，喂，我揸开747，你叫我揸直升机，我梗唔揸啦，大佬。 讲开网台咧，你 话长机嚟 嘅。我唔跟你讲，你哋其实如果你上网广播咧，其实将你个 bitrate 教翻低啲，咁系会有帮助噶。 你哋而家 bitrate 就六啊四 K 啊嘛，六四 K bit 啊嘛。 我唔识 嘅，基本上咧， 我唔识嘅，唔好同我讲，我唔识。 唔紧要，我哋工程师听紧啦。 低啲，上翻到二十 K 咧，即系好似香港电台咁咧，都已经做到立体声噶啦，同好稳定。点解咧？你个 bitrate 越细咧，换句话讲，我嗰个塞车咧，嗰个机会就越低噶，明唔明？ 我哋改进紧噶啦。顺便你提到一样嘢咧，我哋都同啲听众讲下，因为 Facebook 度好多人讲话几时有呢个 archive。咁我哋就嚟而家搞紧个网台噶啦，而家其实搞紧个网， 有人帮你做紧啦。 我知道，但我哋自己都会搞噶啦，系咁，所以就我哋搞紧噶啦。喂，你仲有咩讲啊，大佬啊？我仲有好多人排紧队，你塞紧车啊，大佬。 我 你塞紧我车啊，大佬。 其实雷曼呢样嘢咧，你知唔知当日啊？有某啲华资银行，我唔好讲边间啦吓，某啲华资银行唔知系阿爷上海帮啦，系点样 sell 客噶？专登登翻晒嗰啲定期嗰啲客出嚟。 咪系人都知噶， 个都知噶。 睇戏啊，戏都有睇啦。诶，你睇到你个宝仔阿大姐拎咗出嚟讲啦，嗰个银行嗰人就见到个宝仔嗰度有成千万差唔多，就话喂，你挤啲钱喺呢度咧，啊冇乜只数啊，帮你搵啲高回报嘅投资。 冇改变噶，冇改变嘅，点解啊？ 我而家又卖紧，喂，你知唔知而家又卖紧 ELN， 又卖紧 accumulator 噶？ 你知唔知点解我阿妈会，即系我阿妈呢啲咁嘅老人家会受答咧？因为我阿妈老人家基本上就信啲。嗰啲 睇戏睇过啦，唔使讲啦。我哋阿妈就系苏恒全啦，就讲完啦。喂，第二，喂，仲有咩讲？冇嘢讲， 冇改变啦， 唔俾你讲啦。 香港嗰啲就调去九龙嗰啲调去新界， 得啦， 冇改变嘅啫。而家 OK， 咁你有咩？仲有咩讲？快啲讲埋。 咁即系啲客户咧要小心啲，真系啊。 仲有第二样嘢，你好似话要讲嘅，老李。 讲呢个中大嗰啲啊嘛，系嘛？ 啊，你话讲啊，我问点唱啊，大佬你讲嘅咋？你冇嘢讲就收线啦。 讲拉布先，喂，讲拉布先，喂，你做个议员嘅，我想问下，喂。如果喺议会厅里面咧，无论系议员或者系旁听市民咧，突然之间晕倒咧，身体唔舒服咧，个议会系咪会终止噶？即系我譬如话我咁，身体唔舒服，我晕倒咗。 你 嗰 个议员定系公众先？ 哦，你如果议员公众就唔需要嘅嗱，如果除非人掟嘢嘅啫。 唔系啊，我唔舒服啊，晕咗。 唔系，如果起哄咯，嗱两样嘢。如果有任何喺议会发生，不论喺嗰个所谓公众席或者议席、议事厅嗰度咧，如果嗰发生嘅嘢系影响咗个议会嘅进度咧，就主席会暂停嘅，系暂停嘅，系暂停嘅，你唔好谂住流会啊，系暂停嘅。 好似我咁，同阿郁敏咁，两家一齐，如果我哋身体唔舒服， 好简单，咪 call 白车咯 ，call 白车抬我哋，抬佢出去之后复会咯。咁但系复会嘅时候咧，就睇够唔够人数 ，OK？ 但系你唔好抬我，因为我唔喐得嘅。 咁咪咁佢唔系抬你，佢唔系喺救伤车嚟啊嘛，有医生。喂，立法会入面有好多个医生喺度噶 ，OK？ 好啦，唔同你讲啦，听日先讲啦。好，电话旁边有听众啊，徐小姐，唔好意思啊。 徐小姐你好， 徐小姐你好，就系个李生塞住啲车啊，唔好意思啊。 我唔紧要，阿达达啊。 你好，早晨。 系好荣幸可以同你讲。 唔系，千祈唔好系，我都好荣幸啊。 阿大妈，我都系有少少嘢咧，求你帮忙我嘅。 唔使求啊，你出声得噶啦，做得到一定义不容辞。 因为咧，我系一个长期病患者，还领综援嘅。我咧个身体病况咧，我有超过十种，但系而家医管局咧唔系早几年十年八载嘅医管局啦。 嗯， 我睇医生啊。睇五六科咧，佢都系俾我两种药， 嗯， 一种就系止痛药，唔止痛嘅止痛药，一粒就系胃药，唔止胃药嘅胃药。我胃酸倒流，佢又俾两个种药我。我头 佢系咪要你买？佢系咪要你买贵药咧？即系如果你要用啲贵药， 唔系，因为你攞中援嗰啲唔用钱买药，全部摆晒平药。但系咧，我话你俾我。 唔系啦，阿徐小姐，你即系有啲唔满意医管局，即系医院啦，喺处理你嘅 处方嗰度 病情啊，系嘛？嗱，你可唔可以咧将呢啲详细啲写封信俾我哋，传真俾我哋得噶啦，啊，咁然后咧我哋会处理噶啦，啊， 系的，啊，咁咧，因为我睇十波咧。 我问医生医生我病咁我你可以咁你食我食咗唔得咁冇用㗎。咁啦我哋帮你写低晒呢啲嘢因为老实讲啊喺电台度讲呢即係讲唔到咁多嘢啊你明唔明啊你将呢啲问题写低我哋同你跟进好唔好啊 嗱，我哋你同我哋同， 我自己用私人琴乐班买贵药。 好啊，你得噶啦，你唔系啊，我哋同事会同你继续倾噶啦吓 ，OK， 会写低你资料噶啦。电话旁边有位张生嘅，早晨，张生。 诶，早晨啦， 唔好意思啊，塞车，今日塞车，唔好意思啊， 好开心同你哋倾偈啊， 多谢你啊。 冇啊，个关于嗰个校长个单非礼案咧，我觉得 唔系非礼嗰个性骚扰嘅，唔系非礼， 同埋唔系校长， 同埋涉嫌啊，涉嫌咧嗱，而家系涉嫌啊，第一两样嘢涉嫌，第二系性骚扰，唔系非礼， 佢就向个职员投诉咗之后就俾人调职嘛。 哦，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嗱呢样嘢唔系咁噶，我简单讲俾你成个案情啦，就系呢位死者啦，即系个苦主啦，就向大学校方处理性骚扰嘅负责人投诉，咁啊记录在案，但 系 投诉咗之后咧，佢话唔想再跟进，咁所以咧就个 file 啊保存咗嘅， 保密啊， 系啊，咁跟住新校长上咗任之后咧，就即系都处理呢样嘢，就佢觉得应该，而且呢个。好似话个即系睇翻新闻得啦，系嗰个调职咧，系一 等佢唔使再同嗰位上司一齐啊嘛， 同埋仲有调离去校长室，因为咧唔想一门之隔啊。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中大其实系知道有件咁嘅事，但系又唔出得，因为有私隐条例。嗱，香港啲私隐条例咧就矫枉过正嘅，佢又唔可以讲，又唔可以理， 又唔可以处理， 因为个当事人唔同意啊，你明唔明啊？嗱，咁所以成样嘢咧就系咁噶，啊，咁你仲有咩意见咧？ 冇，我觉得个即系个过身嗰位小姐价好唔抵啦，因为你老实讲，你喺庭嗰度讲埋啲无谓嘢又挨， 唔系呢个就唔啱噶，呢个我就 condemn 佢噶，呢个我就真系谴责佢噶。 即系讲啊，即系想保护自己，讲埋啲咁嘅嘢，即系 佢唔需要噶，我觉得系唔需要， 我都唔需要咯，即系死无对证，讲得好似唔关我事啊，人哋主动啊咁咯。 唔系因为你讲呢嘢冇意思啊，我认为，因为有被告冇原告嘅情况之下，亦都唔系审呢单嘢，只不过系一个死因裁判庭咧，我觉得佢系太过保护自己，又伤害咗个死者咯。好，我哋而家要听新闻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调查雷曼事件小组委员会主席何中泰在商台节目上重申雷曼报告公平公正，没有针对任何人，又说在整个调查的阶段，各委员对雷曼事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来没有人针对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或者是个别的银行。何中泰又说，委员会提出的雷曼报告经过了周详的考虑，才对个别人士采用负面的字眼，不认同报告英文版采用的字眼，谴责的程度较中文版的轻。屯门青山湾避风塘东面入口附近凌晨四点几，有一只40尺长的渔船着火，火警升为二级，还未救熄。船上有四名的船员，其中三人安全获救，另一名60岁船员在火警发生的时候跳海逃生，之后是失踪。消防船到场开四条喉灌救，并派出两队烟雾队上船协助搜索失踪者，另外有两架救护车在场戒备。现场消息说曾经传出过爆炸声，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内地三名民运人士李旺阳被发现在湖南邵阳市一间医院离奇死亡之后，内地维权和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起联署的信件，要求由邵阳市以外的法定机构在李旺阳亲友代表全程监督下严肃调查李旺阳真正的死因。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前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和封崇德以及是内地的维权人士胡佳亦都签署了联署信，至今有超过1200人签署。信中指内地的公安声称李旺阳自杀的讲法有很多疑点，包括了李旺阳不存在自杀的主观动机和迹象，现场证据亦都不足以支持有关的讲法。公安又抢走了遗体，拒绝亲友拍摄遗体。 为期两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举行，成员国元首共同呼吁透过协商解决叙利亚和伊朗的问题。外交部就重申，上海合作组织不会演变成军事政治集团，会全面推进金融、能源、粮食和交通四大方面的合作。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与会的各国元首，包括再次出任总统之后首次出访就到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短暂的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3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呢个大榄啊，咁啊中慢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吓，车龙排翻喺边咧？现时见到呢个深井噶，咁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嘅指示啦。好啦，走翻出嚟港岛区睇睇告示打道过海咧，车龙继续枕住喺湾仔运动场都唔算长噶啦吓。咁另外呢个快线嘅跑马地同埋北个方向咧，只系去到新鸿基中心啫。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龙尾怡东酒店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同头先有啲分别噶，现时排翻到爱民村嘅，系啦，政府收租都有啲分别啦，系嘛，一啲系收正常租，一啲系收平租，哎呀，仲要优惠人哋21年咁长啲嘛，呢啲咪间接浪费晒啲公帑咯。嗱，头先嗰位女听众真系凄凉啊吓，去睇政府医生啊，开唔足药，唔够药睇医生，哎呀，点会好啊？系咪啊？嗱，净系将啲冤枉钱啊，摆翻去医疗啊、教育里边啊，好多穷人受惠噶嘛，唔该政府真系要反思下啦吓。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新柳街啊吓，乜东隧过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咁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啊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啊，大妹啊，今日先至系星期四啫，但系有冇啲刺激啲嘅活动等我可以充下电感啊？好攰啊！ 咁不如齐齐去尖沙咀 K11 广场睇翻个狂热艺术嘉年华啦，通嗰度嘅敲击乐表演、唱歌、街头艺款、Q 版人像睡眠同埋唔同嘅摊位任你玩，我唔知你醒神，仲即刻充满力量添啊！有兴趣嘅你快啲由而家去到6月16号下昼3至6去尖沙咀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元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山火。 当然啦， 仲有啊，唔好喺郊外乱咁掉烟头，烧完嘢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咦，前面有山火，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紧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二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立法会调查雷曼迷债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报告，今日多份报章都是以此为题发表了评论。首先看看明报的社论，明报认为政府的一应跟进政策措施是应该以保障投资者为核心，否则所谓监管就只会和雷曼迷债一样形同虚设，毫无意义。社论说，本港银行过去是集中在存贷、按揭、外汇等业务，自从利率协议取消之后，银行业竞争日剧，争相拓展证券业务，不少人本来存钱在银行，都因为银行业务转变就成为投资者，因而买入了风险很高的一些金融结构产品而不自知。政府在2003年修订相关条例监管银行证券业务时候，金管局就争取了全部银行事务都由它监管，得到政府接纳，于是出现证券事务本来属于证监会工作范畴，涉及银行部分又要由金管局监管的一业两管现象。立法会的这个小组的主席何中泰在昨天也是就这一点提出了为什么要任志刚去负这个责任。 小组委员会发现某些雷曼结构性产品的风险评级并不适当，培训材料内容并不正确。综合小组委员会的观察，委员认为金管局过往对银行从事受规管活动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因而未有及早侦察到银行违规销售投资产品的情况。 继续睇翻明报嘅社论话，雷曼迷债起源于美国，但系当地散户唔能够购买迷债产品，只能够卖俾专业或者机构投资者。其实早已经有人发觉咧，雷曼迷债喺香港系出现呢啲问题噶啦。证监会又放之任之，韦奕礼未果敢咁建议为销售雷曼迷债设限，委员会对佢嘅极度失望问责，系咪足以显示佢喺事件中角色嘅严重性呢？ 文汇社论就讲到，雷曼事件调查最重要嘅意义咧，在于揾出制度上嘅缺陷。金融监管部门咧，应该系吸取教训，堵塞本港金融监管制度嘅漏洞。尤其系对于加强对高风险产品嘅监管，防范类似事件重演。社论又话，本港嘅市场咧，仍然系充斥大量高风险嘅投资产品。本港作为咧国际金融中心，监管亦都应该与时俱进，先至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巩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苹果的评论就认为雷曼报告以偏概全是令人失望的。他说创新创意是金融市场增盛的必要条件，当中涉及的金额将会极为庞大，动辄上万亿元，监管机构或者官员要做到零风险、零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禁绝所有金融创新，逼金融机构回归老本行，回到去最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但是这样的做法等同抽干经济体系的资金，切断企业的资金流，经济肯定大受打击。投资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大小投资者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本身要为投资决定负责任。因为只有当投资者明白到本身的责任，他们才会尽力去了解金融业这些产品的详情。现在立法会雷曼小组报告将出事的责任全部放在官员和监管机构身上，就无形中是制造了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投资失误失利都是监管者的责任，政府的责任。这个就容易令到投资者低估投资风险，甚至动辄要求政府为投资失利包底赔偿了。 信报的社论就讲到，雷曼迷债风波各方未吸取足够教训的，事件由2008年爆发，如今在久前追究事件的责任，讨论过失责任的分配比例是否公道，意义其实不大。社论说，面对复杂的衍生产品监管，证监亡羊补牢，对结构性金融产品销售作出一些规管，堵塞先前监管失败的纰漏，亦都落实五天销售冷静期。但是即使设立售后冷静期，加强风险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亦都只是被动的做法。 社论认为最好就是能够有一个可信而独立的风险评估机制，一来可以令到投资者清楚了解投资风险，同时要推进香港金融中心产品的多样性，加强香港的金融基建，推动金融创新。有关的政府部门和业界亦都应该具有主动而前瞻性的政策考虑，但是过去三年以来似乎一切都是依旧如故。社论最后又讲到，立法会雷曼米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事件的过失责任分配上，严斥监管机构官员轻责银行经营的操守失当，投资者就继续要求财金官员引咎辞职游行，各方显然亦都未对风波吸取足够教训，令到大家对米债风波所画上的句号仍然留下遗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男女老幼都喜欢踩着个单车四围去，但是怎样才踩得安全又开心？感谢留意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有前香港单车代表何少伦，由技术到装备，由路线到守则，向你传授秘笈。好玩星期天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15啊！我哋而家 开咗市啦， 旁边咧啊有听众嘅，不过咧而家开咗市啦，九仓咧就系梗系继续升啦，前后两日我谂起码升咗3蚊噶啦，就咁简单咯。嗱，而家将呢100亿。整个关外基金呢、个叫九仓 唔使向呢个商界度系招募呢个善款啊。 俾你咩？而家俾九仓啲股东俾你，你有买股票咩？林毓华，你有申报啊？ 冇，一毫子股票都冇持有。 你冇买啊嘛？ 冇， 你蠢啊？琴日叫你买你唔买，我琴日喺度叫人买。 大佬啊，大班你咁样讲一讲之后咧，有风险。 我琴日叫人买嘅， 系咩？ 我琴日话明佢升硬，大佬又系蠢嘢啊嘛。呢啲摆明系利益输送啦，咁咩叫损嘢啫？ 即系又叫人哋走短线啊！啊， 总之赢硬噶啦，我话俾你听，咁啊林郑月娥咧就打得啦，咁就梗系打得啦。如果唔系打得，点会大拿拿抬咗我哋100亿，即系送俾九仓啲股东先得噶？啊，但系佢唔认喎， 啊， 佢乜都唔认喎。呢个林郑月娥好嘢，你问佢乜佢都唔认喎，又系啊呢、這个嗱。啊据知嗱，呢、這个《经济日报呢》 消息、又系消息人士系嘛？ 喺个金融要闻嗰度讲嘅，据知特首曾一班高官朝早都开早讨会噶啦，亦、都有讲到呢单敏感嘅事件。林郑月娥大力反驳，嗱，佢一定系黑口黑面嘅，唔使讲。有关官商勾结嘅指控，强调呢次补地价程序严谨地跟足程序，亦照足廉署嘅指引。补地嘅价钱由专业人士定出，唔存在啊名益个别发展商。嗱，亦都有高官话呢啲补地价嘢咧，通常由地政总署作专业评估。啊，而呢啲就算呢啲部门咧，亦都好少插手。不过今次外界反应较大咧，港府已经打算进一步解话。啊，地政总署琴晚就发放咗咧更多资料。你解点解都死噶啦，总之话俾你30蚊一尺就冇可能租到噶啦。咁讲完啦，啊，就算唔用30蚊尺，嗱呢个婆乸数又有啲唔公道嘅，啊，你话我哋煽情都得， 但系有个问题就用翻嗰个叫做啊私人参与啲项目咧，过去咧你最多俾佢 10% return 嘅啫，即系佢一年咧而家收紧咧啊成30亿租， 系 换一句话嚟讲咧，应该成样嘢食300亿，即系佢要补270亿嘅， 嗯， 270亿系公道，而家咧就唔见咗成100亿， 嗯， 话100亿啱啱就够关外基金。啊！你话系咪离谱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李生嘅， 啊，早晨啊，大伯， 你好啊，李生，你讲先想讲咩，大佬？ 其实咧，我都觉得呢个报告咧漏咗阿马时亨嗰个角色啊，因为咧陈家强其实翻咗冇几多个月 嘅 啫。 嗱，通常咁嘅，嗱，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讲立法会规矩俾你听啦，呢啲委员会咧通常系针对嗰个官职嘅， 岗位 嘅，就唔系针对人嘅。啊、所以即系佢就可以批评呢个财经事务局嘅局长。咁而家财经事务局局长咧就陈家强，但系你觉得啱嘅、 啊， 其实以前都试过退咗休嗰啲咧，都可以搲佢翻嚟咧，俾正功嘅。但 系 今次成个聆讯， 好彩啊，马时亨啊， 佢梗系叻啦，佢叻仔嚟噶， 好叻啊！ 佢知佢第一好识实事务。啊 ，timing 计到准，你睇佢以前转工都系噶，佢、每次转一次工攞一大嚿咧，跟住嗰间公司就冧噶啦。你睇到今次佢跳船，跟住个政府咪又冧咯。 喂大班系咁啊， 所以马时亨咧系我师傅嚟噶。 喂，大班啊，话俾你听啊，点解我哋冇落答到咧？就系、是、之前咧，即系讲紧系即系好多年之前咧，我哋曾经系买过类似嘅嘢。 系。 咁点知系卖咗？卖咗之后咧，对方嗰间咁嘅发行商咧，嘅直情系再寄封信嚟话，你哋仲有个 account 喺度，佢开始收我哋钱。咁自此之后咧，我哋就唔再同银行买呢啲嘢啦。 系， 好奇怪嘅，即系话你银行个职员氹你去捧场，但系你买嗰样嘢唔系银行发行啊嘛。 嗯。 咁啊，调翻转啦，好奇怪就系嗰个发行嗰个咧，都话你仲有个 account， 仲可以向你收呢个仓，即系开仓嘅费用嘅，咁样嘅，咁所以拉尾我哋直情唔收佢，所以我哋避过呢一劫， 避咗一劫就够运啦， 好彩啦。咁仲有咧，但系个问题咁啊，你老友啊曾荫权政府唔系一无是处，嗱，想当年爆煲嘅时间咧，冇几多日之后咧 ，A 字嗰间建设公司你记唔记得？佢话可能唔掂啦，要卖香港资产咧，港府啊漏嘢。出一个禁制令，禁止佢卖呢个香港嘅资产。 系而家冇人 系叻噶啦，你老友 唔系啊，唔系你唔好讲佢啦。而家冇人讲佢好嘢噶，而家系 惨啊真系。 而家系清算紧佢，而家文革时代个个就掟石，而家边度有人话啊佢做过咩好嘢噶？所以你唔好讲啦，你闹佢你闹佢打电话嚟讲啦，你赞佢咧就冇人害我啦。OK， 如果咩人就话你做妹嘅。电话旁边有老友嘅岑先生，岑生你好， 岑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大伯，哎终于听到，终于听可以打电话俾你。 风波女茶杯，我哋喺垃圾桶执翻翻嚟嘅，商台门口嘅垃圾桶执翻嚟。 太好啦，因为我以前都冇太认识你嘅，因为嗰时都系 你后生啊，嗰时你后生啦，你细个。 你好怀念龙门阵嘅日子噶，其实。 哇，你嗰时咪仲细，嗰时94年啊。 系啊，即系好冇晒呢个节目，觉得呢个社会嘅堕落就系因为冇咗你。 啊，而家揾咗周融做啊。而家周融同有个靓女苗美诗啊，有个一个礼拜做一次喺呢个亚视啊， 佢想话做50000噶。 咁你咪睇下好唔好睇咯，睇下可唔可以同龙门阵比咯。 就即系迷晒阿雷曼事件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买家即系买方都有基本嘅责任嘅，因为基本上咧，佢我记得冇记错咧，就即系呢个迷你债券啦啊。咁佢嘅即係个息口呢就比一般债券比较 低。唔係人家有个贪㗎喇，但又唔可以怪㗎、就我话俾你唔可以怪㗎。你有冇睇过夺命 贪心就有。 唔係你有冇睇过夺命唔係你有冇睇过夺命金嗰套戏呀，嗱佢点样佢个手法系点呢，我又解释下俾你听啦。因为一般嚟讲呢，佢睇中咗一啲户口啊，即系佢啲客户啲户口咧。如果你有100几万或1000几百万摆喺银行度，摆定期啊，收嗰啲1厘2厘息咧，佢就走嚟劝你，就话阿婆啊、阿婶啊、阿伯啊、阿林伯啊，喂，你摆1000万喺银行，每年先收嗰20万息，唔系，喂，我而家有啲更加好嘅，唔系佢都唔系贪嘅。 咪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钱有回报嘅，就话俾佢听咧。 咁咪 唔系佢话最惨，佢话俾佢听系保本啊。嗱，如果佢话俾你唔系保本咧，咁你可以赖个客户。但系当你话俾个客户听系保本咧，你就唔可以话贪啊，系人都贪噶，唔系贪啊，系应得嘅。即系有样嘢你俾我，你话俾你保本嘅，我都买啊。啊，我唔系贪嘅，但系你话咁老实讲，我一年攞20万息，同一年攞100万息差好远嘅，大佬。啊，啱啊，又唔可以怪啲人，唔好怪呢啲人。 冇人就唔系好多鱼龙，好多即系冇人讲话雷曼股主系都应该有一定程度嘅。 唔系有学者讲嗱，其实唔系分开几样嘢嘅。 系教授讲过有。 阿黄冠一都有，即系黄冠一都有讲就。 嗱，我唔同意噶。 冲冇讲到。 嗱，我点解唔同意咧？嗱，分开啲衍生工具，有样嘢叫 ELN。ELN 呢就同呢个股票挂钩嘅。嗱，如果同股票挂钩你都买呢，你就股票有升有跌㗎嘛。有样嘢叫 accumulator， 即係 accumulator 啦。即係嗰啲呢就嗱，咁嗰啲如果买呢啲嘅人呢就有个风险嘅。呢啲人呢就你就可以咁讲啦。但一般买雷曼债券啲人都系希望收息嘅呢，嗰啲人唔系贪嘅，唔好话嗰啲人。 唔系好多人都系唔知道，原来系对赌噶嘛，啲嘢真系 啊！但系佢冇话俾你，最惨呃佢话系点解任志刚被谴责咧？就系佢容许啲银行话俾人听呢啲嘢系保本，而事实上又唔系保本噶嘛，就系咁简单嘅咋。好啦，多谢电话，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生嘅。啊！我哋最公道嘅讲嘢吓，系啊，系唔系就唔系，系啊，系人都贪啦，我够贪咯。不过有个有线，不过无线就唔贪。点解无线唔贪咧？嗱，俾我讲两句，陈生。嗱，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执粒厂啊、输间厂咧？啊，有线话$1卖个啊，即系啲奥运播映权俾无线。喂，你估吴刚正死错人咩？吴刚正最识计数嘅，全香港咁多商家。喂，原来佢俾$1佢啊，你知唔知佢？攞咗呢个无线几多只数啊？讲紧3亿啊！即系其实3亿加$1啊！你知唔知啊？无线就唔想当咁啊！亚视点解要播咧？第一就政治正确， 点都冇。 第二佢就冇广告嘅， 冇广告啦。 所以咧嗱，记住啊，冇执粒糖输间厂啊！不过陈生你讲啊，你讲咩啊？你想 塞完车啊？好， 塞完车啦，系我系塞埋一份啊，最衰。 唔系你嗱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啱诶。九仓嗰度呢，因为呢有个特首系咁贪呢，啲官都系咁贪㗎啦。啊，你老友呢其实呢就点样呢，唔好话人哋抽算抽后算账批算佢。其实呢你如果你呢七年里面呢你有做嘢呢，其实呢你点样打花费呢，人哋都唔会出声嘅。喂，如果你做到个好官嘅，啱啱先你唔系好似公屋咁七年里面有三年呢就达标。有三年呢就唔达标。2008年咧，直情一间都唔起添。咁你唔做嘢，咁咪梗系闹你啦，啱唔啱啊？ 唔系你嗱，阿老陈，阿陈， 唔系公道咁嘅讲法。 唔系你闹我唔搏嘅，因为我有利益冲突。但系问题咧， 但系2008年当时咁仲有保障其他嘅利益啊嘛。 做人咧最紧要公道，不唔紧要。嗱，我俾你闹够啦，唔系你唔系嗱，你闹啊，曾权，你闹完啦， 都冇做。 唔系啊，我问你啊，唔系 你 咩做过？我唔同你讲嘅都话。因为我冇个责任去，我冇个责任去保护佢嘅。但如果你问你有咩做过咧，香港由失业率咧，阿哥啊，失业率，阿哥阿陈生，失业率由8% 跌到而家3.几 ，OK 啊？ 喂，呢啲假数嚟嘅啫， 乜假数嚟？你而家请人咧，请唔请到啊？老陈你，有时我真系顶你唔顺啊！本来我都唔出声嘅，即系你讲到人哋一无是处，你话佢贪就贪，我费同你拗。但系你话呢个政府冇做过嘢咧，我就顶你唔顺噶，老陈。OK， 你用 唔系你话佢贪，我唔紧要，我唔同你拗啊。 五万喂，你用$50,000住间总统号， 唔系你唔系啊？阿老陈啊， 派俾啲阿婆啊， 阿老陈啊。唔系阿老陈，而家嗱，我而家问你一样嘢啊，你又系嗰啲，喂，你个电话好大镬啊，你喺边度讲电话？你系咪开紧工噶你？ 我冇分，我梗系开紧工啦，我唔做生意，我都同你讲啊，你明唔明？ 你可唔可以行埋一边讲咧？你可唔可以行埋一边？ 杂声啊，嗰啲声唔系稳定。 后边好多人，我听到好多人讲嘢啊。 吓， 啊，你而家好啲啦，而家好啲啊，你讲啊。唔系你讲完未？你闹完未啊？你闹完曾权未？如果闹完咧，就入正题，你想讲乜嘢咧？ 我就 闹 曾 荫权，咁闹完啦，咁闹完啦，咁就得啦，闹完多谢电话。下一位听众系卢生， 卢生你好， 大佬啊，全香港人都闹紧曾荫权，你咪打 打电话去任何电台都得，唔使净系打嚟呢度噶。卢生早晨， 卢生， 卢生， 喂， 卢生走鬼咗添啦，佢话塞车塞得太犀利，顶唔顺啊， 系嘛？ 嗱，即系讲到曾荫权咧，我就唔讲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呢个所谓啊利益冲突，但系一讲嘢咧就要公道嘅。你呢个房屋个问题咧，就系、是。85000嘅后遗症， 系咪啦？ 因为当年有个孙九招， 嗯， 啊，为咗托楼价，嗱，呢啲咪用错药咯？你搞85000，我支持噶， 嗯， 因为你增加供应啲楼价，咪可以令到每一个香港市民都可以负担咯，解决居住嘅问题咯。但系问题当金融风暴一嚟，含变咗负资产咧，就即刻过犹不及推咗孙九招出嚟。喺过去咁多年7年咧，我哋嘅房屋供应一直都唔够嘅。呢、个就系孙九招嘅后遗症。而家电话旁边有翻阿卢生喺度，早晨 你好，卢生。 唔好意思啊，卢生，唔好意思啊，真即系话嗰个歌好怒气啊。佢提到啊，曾荫权就即刻咧，好似上晒上身咁。 孙九招啊，根本就系官商。联手压抑个供应量，搞成咁嘅。 唔系，仲有一个后遗症啊！你知唔知跟住买啲平地俾啲地产商啊？ 讲翻 BOT 啦，即系话海运单嘢啦。 系啊， 其实嚟讲咧，新加坡咧就有好多条类似香港好多条 MRT 啊，佢哋叫你知啦。 系啊， 咁但系话有两家公司嚟营运嘅，呢两家公司嚟讲资产就属于新加坡政府嘅。 系， 咁嚟讲去搵多一间嚟讲咧，有咩事嚟讲，另外一间都可以嘛。同埋公即系佢就。即系早几年 BOT 你老友最中意讲嘅周融咧，帮我闹到晕啦，冇得搏。诶，点解而家 BOT 已经衰晒噶啦？菲律宾嗰啲直水啦，南美嗰啲嚟讲，冇人再咁提噶，系啲戆居佬假自由主义至讲 BOT。 但系卢生喺新加坡嗰个地下铁系唔同嘅，就政府起好咗之后交俾间公司去营运 嘅。佢初初都系自己拥有嘅。其实新加坡所有公营事业嚟讲咧，全部系政府。 喂，知唔知而家新加坡啊，连的士都系政府嘅？ 冇错，但系嚟讲 咧，你知唔知的士佬？我嗰次去到新加坡，的士佬闹到只狗咁啊！ 有啲系工会啊，有啲系吓。 唔系，全部政府收翻晒啦， 收翻晒啦， 而家系大马石啊！ 应该已经系噶，其实所有公营事业嚟讲咧，我就觉得即系嗰阵时阿大班你话领会上市，我成日打咗好多次上去讲系反对嘅，因为睇到个形势咧，其实有啲 sense 嚟讲咧，要知道咧加租啊，我而家去嗰条桥仲衰啊！佢越租少出去赚得仲多钱添噶，呢啲系嗰个做 sales 即系个 market 即系冇嘢个 demanding 啊嘛，制造个 追需求。我打咗好多次。 好啊，多谢你，我哋听新闻咧，真系再倾过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屯门避风塘一艘渔船发生二级火警，仲未救熄，船上一名男子失踪，消防已经出动蛙人搜索。在凌晨4:多，一艘停泊在离岸30尺嘅40尺长渔船起火，冒出火焰同埋浓烟，消防船到场，一度开动4条喉同埋2队嘅烟雾队灌救，现时火势已经受控，消防继续开动1条喉灌救。渔船上4名船员里边有3人获救，另一名60岁男子就失踪，蛙人已经到场喺附近水域搜索，暂时未知道渔船起火嘅原因。立法会研究雷曼迷债事件的小组委员会发表报告，谴责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在事件上监管不力。小组主席何中泰说，在调查中并没有委员针对任志刚或者是个别的银行机构。何中泰出席商台节目时强调，调查是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综合了60多名证人的证供而得出结论。他说在整个的调查过程里面，各个委员对雷曼事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就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人，小组里面亦都没有出现派别之争。何中泰又说，委员会提出的雷曼报告经过了周详的考虑，才对个别人士采用负面的字眼，不认同报告英文版采用的字眼，谴责的程度较中文版的轻。港股开市无奈是大幅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04点，指数最新是报18836点，升315点，令国企指数高开159点，之后升幅亦都是扩大，国指是升近176点，报9614点。 咁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系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录得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咁啊隧道管内慢线咧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吓。现时咧影响到呢个隧道公司需要实施紧呢个间封，车龙排翻出出边嘅丽港城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出边港岛区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都几远噶，排翻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嘅，暂时系正常嗰只噶吓。咁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见到龙尾啦，排翻去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有关银行嘅推销手法啦，哎呀，见到啊詹瑞文嗰个广告都见过啦，系嘛？啊，帮帮手啦，唔该，我哋要追 target 噶。系啊，你记住啊，我哋唔系帮佢追 target 噶嘛，买咩都系你有权 say no 噶嘛，可以睇清楚先博取噶。咩话？你惊佢哋会失业咩？唔会噶，佢哋会揾阿梁生噶嘛。见工嘅时候，哎呀，唔系。CY 两系第二个梁生啊吓，诶、哎，九龙区方便啦，九龙区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继续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唔错噶，继续系正常嗰只噶啊，但系每日好多人咧话香港八九十后咧对社会贡献唔多啊，其实我知咧好多年轻人咧真系好叻仔噶， 年轻有为呢句说话真系冇讲错噶。因为有十位嘅年轻设计师设计咗一系列嘅物品，好似有衫啦、袋啦同埋厨具等等，仲得到啦香港青年设计才俊大奖嘅各个奖项添啊！大家咧可以由而家去到6月10日朝晨晚10嘅时间，去到铜锣湾麦地臣街1号参观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日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嘈住啦，呢个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气要练得好，要注意身体的姿势，气要行得顺，就要定期检修气喉。 大厦供气喉保养不当会造成危险，所以大厦业主有责任揾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每18个月检修大厦的供气分喉同埋用户喉一次， 定期检修气喉，生活安全无忧。 查询可致电1823或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我替64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64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7，大班唔好再塞车啦。 九仓咧就升咗2.9%，去到42.25就升咗1.2元嘅啫，大约连续两日升幅咧，应该超过2.5或以上嘅，应该2-3元啦。 咁所以我琴日都叫人买九仓，即係当年我叫人买领汇一样，当我话俾你听贱卖资产嘅时候，即係话人执咗笋嘢，人执咗笋嘢，即係有钱赚，有钱赚你买佢啦。但係呢历史永远喺度重演嘅。嗱喺 Facebook 嗰度有个听众话俾我听呢，有两个啲咁嘅鹌鹑下半夜喺商台做节目嘅两个鹌鹑呢，就话呢啊，如果边叫人一起买九仓呢，这个冇问题啦。跟住又系当年闹我啲人一样啦。就话阻住九仓嘅人就系人渣垃圾废人政棍。嗱，我当年呢阻领汇上市呢亦都俾人闹过，人话斩我添，要斩黑手添。啊，咁所以呢啲咁嘅人渣呢，呢两隻鹌鹑呢，我哋就唔使理佢㗎。我见过嘅两个都鹌鹑嚟㗎，话俾你。呢啲人呢就不知所谓嘅。喂，一样还一样，你将我哋啲你发达，我哋永远唔会阻人发达嘅，我哋唔会话真人富贵厌人贫嘅，所以任志刚搵几多钱同我冇关系嘅，鬼叫人有本事咩？但个问题就系你将我哋啲资产贱卖，本来如果系 BOT 嘅话，喂，你就应该一年收成27亿、30亿租，就应该起码攞翻270亿，270亿你而家用79亿去卖咗。喂，大佬啊，而家越讲越多啊！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我哋分分钟咧唔见咗200亿。喂，两个关爱基金啊，大佬，喂婆乸数啊！最紧要一样嘢，佢就30几蚊租翻嚟，佢啊租出嚟300蚊， 300蚊啊， 起码即系拉匀计啊。仲有一样嘢，我到而家都好唔明，我都要揾啲立法会议员倾下，点解啲人成日走嚟轰啲市民？就话如果唔同佢续约，就冇咗个码头，个码头系政府嘅，大佬啊， 系 我唔通九仓。啊！唔俾佢做，佢炸咗 最多冇咗个商场啫，系嘛？ 咪都冚烂系政府啊！你要交翻即系条隧道 啊！ 当年九仓交翻条隧道俾政府都试过啦。咁而家红磡隧道咪？ 但系你寻日嘅讲法就话咧，嗰、那个租户咧就拆翻个还原。 唔系我问过啦，唔使噶。 还 原系点咧？嗱，如果我租个写字楼俾你林一华，如果租约写明咧，你就交翻俾我要还原。 系， 但我有权话俾你，你唔使。 系。 是保障我的。 嗯 ,OK, 我是可以告诉你， 因 为 下一个租客可能很喜欢这个装修。 你不用，我叫你不用拆，你就应该不拆的 ,OK, 那讲完了。所以这些冚烂都是废话来的，这些全部都是帮你财团开团。如果你一年收了成话一年二十七亿，一年二十七亿租，就这么简单，你现在没可能的这件事。所以呢我就再一次谴责这些无良的传媒。但咧就呢啲，你请啲鹌鹑翻嚟做节目，我谂你商台又好，你电台又好，都有个责任去睇下呢啲节目主持人讲啲乜嘢嘅，大佬啊，唔系啊，又重蹈覆辙，好似领汇咁嗱，而家领汇啲人咧就走去闹嗰班立法会员啦。 嗯， 其实啲听众啊或者市民咧系唔记得闹咗啲无良传媒嘅。 嗯， 当年啲传媒咧系鼓吹人哋咧买领汇呢个冇问题啦，因为笋嘢啊。但当年我哋反对领汇啲人呢，包括阿婆，我冇所谓嘅、即係我哋出得嚟行嘅从政嘅啊，俾人批评有乜所谓嘅。但係80几岁嘅婆婆阿卢少兰，哇，当年俾佢哋话到呢，又话佢发神经啊俾人利用啊、阻住个地球转啊，喂，今时今日呢啊就捧人哋呢好似人民英雄咁大佬悭返啊。所以呢传媒是有责任的，就算在雷曼事件呢传媒都要负上责任的。 仲有报告都冇提过他们 的。你睇下啲报你睇下啲报纸，一边又话地产霸权、一边又话啲楼贵，另外一边你睇地产版呢就话啲楼都抵买平啊，仲有升啊， 而家沙田抢货啊，是不是大埔位个盘啊 ,8900 嘛。 是咯。 嘛，得一个单位嘅咋？ 俾低俾第一次，佢话平个平平一成啊嘛。 可能得一个单位嘅咋？ 唔系啊嘛，而家有价单要出噶嘛。 有价单要出，咪最平嗰个话俾你听，啲报纸又系话俾你最平嗰个咯。就咁简单嘅啫，即系你都知啦，一蚊鸡，你入到食一蚊鸡，系咪好快出卖晒咁，大佬啊？所以咧， 一间酒楼啦， 而家无线话一蚊鸡咧就揾笨嘅嗱。唔系无线啊，而家无线话一蚊鸡系搵佢笨。 系、哎、喂，有线电视。 九仓出个声明啊，都系好消息嚟嘅，我认为。有线啊，就住无线亚视播放奥运有个最新嘅声明。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发言人咧，就住本地免费电视台播放奥运咧，就有个咁嘅声明嘅。声明就好简单嘅，我哋已经知道亚视喺今日较早时候公开向我哋提出嘅新方案，话限到今日5点钟答复噶嘛。 寻日啦， 寻日5点钟噶嘛，佢建议喺国际台播奥运，佢话我哋已经同亚视接触咗啦， 就话杀你，咪杀你咁就咁简单啦，咪杀你咯。嗱咁啊，皆大欢喜，因为亚视嘅国际台第一冇观众，第二冇广告。 系 咁而家咧， 不过有咗呢个体育节目，可能系会带嚟一啲新观众噶，可能 而家。呢、這个有线带埋啲节目，带埋广告去，咁亚视又可以走出卖广告，话我而家播奥运啊，嗱咁你咪有乜有着数咯？第三样嘢我讲过啊，公民教育、政治正确啊，同埋佢而家孖住呢个有线，而家就一齐咧啊，就走去打倒个三门免费牌啊！咁大家知道有政治交易，有台底交易啦，无线死人都唔播噶啦。嗱、啊，无线咧就话有关电视。有关呢个有线电视发表的声明宣布话2010伦敦奥运播放计划扩展到本地免费电视台呢，他咪有咁嘅声明嘅。他说有线提出嘅主要条件系转播 100% 有线制作，同埋包括占用咗超过 90%啊！无线电视跌广告时段转播有线嘅客户广告，即系好简单嘅，即系一蚊鸡美金话俾卖俾你呃你嘅，跟住攞咗你90% 嘅广告时段，即系计个条数系咁，已计下都超过3亿，即系唔好信一蚊美金啊！你又唔好信政府话咧，唔好信林郑月娥话咧，79亿啊批咗呢个海运咧。啊！大厦俾九仓都系公道嘅，因为嗰啲数其他数冇话俾你听。啊，你听到话一蚊美金，初初话无线唔要咧，系人都认为佢衰嘅。但系而家佢话俾大佬，你俾一蚊美金，我仲要俾一蚊美金你，跟住仲要俾晒啲广告时段你，你作咗我3亿，你有冇搞错啊，大佬？咁所以无线几大几大嗱。有啲路边社消息咧，就无线当年同亚视咧就有个协议嘅，有个协议就住啲奥运咧就话咧，如果播咧就一齐播，唔播就一齐唔好播。但系咧而家咧无线咧就好怒气，就认为亚视咧 啊违约啦，系嘛 违约。但我话俾你听，呢啲约咧，第一咧系冇鬼用嘅，第二咧今日好似就嚟通过呢条竞争法啦。喺竞争法之下咧，根本两个台就唔可以订立呢咁嘅协议。 咁呢系之前嘅事嘛 吓。咁啊，之前 你记得当年啊，邱德根仲系揸住呢个系亚洲电视嘅年代咧，就系、是、一齐话咗一齐去吓、啊、去申请或者去投个嗰、那个澳广播权啊嘛。后来咪做 咪大家都冇得睇咯。 有 一系就大家有一齐任你一样。 后嚟啊，系啊，黄创山嗰个公司就揾咗卢汉而家 TeleSports 攞咗个广播权， 跟住就俾两个播。 吓、啊，唔系、啊、后嚟咪就话咁变咗咩？亚视有就无线冇啊嘛。后嚟打官司咯，啊，终于咪大家要两个都有得播咯，就系、是、令到当时亦都法庭讲出口头协约都系协约啊嘛，就个协约由当年开始啊嘛。 嗱，咁好简单嘅啫。而家总之对观众嚟讲咧，有一睇 系。 拍烂手掌，我最开心，因为我冇有线嘅，而家有亚视有一睇。第二样嘢无线都过得耐噶啦，唔抵同情佢嘅。话俾你听，我即系无线啊，即系方日华当年啦，而家就学王啦，陈国强，你同阿吴光正斗抵死嘅。我又拍烂手掌，吴光正虾佢嘅。啊，我觉得好噶、我就挫强扶弱嘅啫。啊，无线过得耐啊，呢啲唔抵帮嘅，咁啊，终于有今日啦你。咁我啊鼓吹啲人咧喺呢个伦敦呢奥运期间咧，大家一齐睇奥运，唔好睇埋啲垃圾剧集。 睇亚视系嘛？ 睇亚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男女老幼都中意踩住个单车四围去，但系点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有前香港单车代表何少伦，由技术到装备，由路线到守则，向你传授秘笈。好玩星期天，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真风骚， 好失礼你。 有位贪靓嘅人士， 系系系， 好多嘢未洗出嚟噶，叶念 未洗啊，真系臭嗰啲嘢。 蜘蛛丝， 蜘蛛黐住啲树枝。 梁思豪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尾 Ideal Radio 科信电脑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7啊，大班，咁呢个系数码广播呢个奥运期间有啲咩特别嘅节目安排咧？嗬， 叫人睇亚视 哦，就咁简单啦。 乜电视有乜好讲嘅？咁啊，只讲下赛果啊，讲下金牌嘅啫。有咩好？ 佢咪有啲国家嘅系运动员攞到好嘅成绩，又再奏国歌，咁都应该报道下噶系嘛？ 咁啊，成日播国歌咯。 啊， 我哋不如将个音乐台由朝到晚播国歌咪得咯。 啊 啊！一齐起来起来，咪搞掂啦！有乜所谓嘅？呢啲冇所谓，呢啲国民教育啊，责无旁贷。 系， 喺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何生嘅电话，系187。 早晨，早晨。 点啊，老何？ 想你呼吁下工联会啊，黄国兴啫，你叫佢担张凳仔学阿 CY 咁喺嗰度写啊，因为成日话浪费公帑啊，佢喺立法会入边都系咁讲噶嘛，浪费公每日几多钱？又如果咧悭翻呢啲钱，又做啲乜嘢啊嘛？而家你话关爱基金100亿啊嘛，咪叫我喺度写咯， 起码100亿啊！而家讲紧可能两个关爱基金，我一阵放工咧，即系唔系放工，我有排未放工，我一做完一节目我就去计数啊，计好条数咧我就写稿啊，今日礼拜我嚟交稿啊嘛， 系 啊，你 南华早报同埋信报啊， 我要计数啊， 写啊嘛，成日咁中意写 啊，你真系好嘢，老康啱啱想讲到呢样嘢，呢个班咁嘅保皇党咧就话拉布咧就嘥咗2000万， 系啊，咁系咯， 啊成日咧写大字报，我而家就挑战黄国兴。你而家讲紧过百亿嘅嘢，咁唔该你日日咧就唔好瞓觉，你去拉布喺九仓门口喺呢个海运大厦门口，由朝写到晚 啊，可以去 office 直情系海运大厦门口 四日啊嘛，千里难容啊！ 喂，2000万嗱，佢写咗嗱，计一计嗱，我哋可以计到嘅。黄国兴喺拉布期间写咗几多个字？嗱，2000万咧，当佢写咗1000个字啦，或者100个字啦吓。咁如果200亿，你估佢要写几多个字咧？我谂佢出年唔使选啦，日日踎喺呢个海运大厦写大字得噶啦。啊，我哋罚佢日日喺嗰度写大字，写够100亿嘅大字。 咁系咯，即系为我哋着想啊嘛！佢成日都为市民着想，就成日讲使乜日日 啊！咁我又唔同意你、啊，佢系真系为市民着想，佢为市民啲选票着想啊！ 我唔理佢， 佢净系想攞选票嘅啫嘛， 咪得咯？你实选佢噶，佢同阿娴姐两个 冇所谓啦。而家呢个咁嘅制度系一个铁票嚟嘅，即系佢总之工联会就系做王者嗱，民主党又系做王者，呢、這个民建联又做王者。只要啲大嘅政党话俾一个位你，话俾你出嚟选，你差唔多赢硬噶啦。 嗯， 啊，差唔多你搵个支队笠住个头咧， 就六日咋。而家六日你叫塔病嘅时候都仲可以掹啊嘛， 冇啦， 市民都 关 心啊！你睇下，你今日啲传媒 啊， 嗱，我睇下咁多张报纸，仍然关心呢单嘢嘅咧，有《经济日报》同埋呢个《苹果日报》， 嗯， 其他嗰啲档都冇呢个新闻，即系根本好乐意啊！因为点解咧？ 暗春党有冇 啊？ 暗春党咧？ 边个叫暗春党啊？民主党、 萧甲党 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 唔系白鸽啊嘛，白鸽暗春差唔多啊，即系 唔好侮辱啲暗春啊，大佬呢只咪叫迷路白鸽啊？又白鸽本来一样嘢好叻嘅，识路，但系呢只白鸽就唔识路嘅，所以全部飞晒入厨房里边，俾人啊炆鬼咗，俾人烧鬼咗，就烧乳鸽啊，就搵老鸽扮乳鸽，最惨系冇乳鸽噶。呢、這个白鸽都冚烂老嘢嚟噶，话俾你听啊，你咪俾你食，你都唔食，我话俾你听。但佢哋话买，咁而家陶谨申话佢会跟进，咁睇佢哋有咩把炮咯。 仲有一样嘢咧，而家啲人恶嗰啲咧，你唔好叫佢做老娘啦，你叫做老娘，老娘话事。而家即系恶人咧，叫老娘咁。 冇啊，我而家决定咧， 高老娘。 而家帮我安咗个花名噶啦，叫高老娘噶啦，系。 唔系叫老娘啊。 哦，老娘咁佢又。 如果佢嗱阿大班嗱，我再讲多一样嘢。如果佢有啲信息发出嚟嘅时候，你就下次咧，你又 就老娘话 整啲音乐咧就是、我哋中国嘅凉风有信啦， 嗯， 哦，好嘢喎， 呢个 系讲 嗱，即系佢有信嘅时候，咁你整个只音乐出嚟啦，凉风。 喂，不如你走嚟做监制啦，大佬，系、哎、你咁鬼多创意嘅，真系吓，你走嚟啦，唔该你。 凉风有信， 抽完好啊，我哋一揾，我一同我哋嘅音乐总监讲，抽起两只歌去啊。OK， 多谢你电话旁边有王小姐，早晨，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早晨啊，大班， 你好。 早晨啊，梁生， 我呢唔係好識講嘢㗎。 唔緊要。 不過真係好支持你㗎大班。 多謝你啦。 係呀、啊、九幾年都開始聽你講㗎啦，我係新移民嚟㗎。 喔、哦、有冇教壞你呀、 啊、冇。 好多人話我教壞人㗎喎。 唔會 呀得啦。 不過我覺得呢即係香港政府呢即係咁樣呢有冇李书送啊嗰、那个九枪我唔识㗎啦。不过我觉得呢咁样呢系唔得㗎啦。即系全靠你哋即系讲出嚟香港市民嘅心声啦。 系咁啊我哋会讲嘅我哋唔怕讲嘅日日都讲嘅。我哋你记住啊喺呢个又讲返啲历史啊 ,2002 年。 系。 啊我啱啱想讲呢单嘢嘅嗰时未有呢个沙士。 系。 我就讲到连续由11月讲到终于沙士爆发讲足五个月。 对啦政府嗰时冇人讲㗎。打电话写传真。 但 是 今 买张机火车票上去。 唔係而家禽流感嚟緊㗎啦全英一啦我又开始讲㗎啦。我就听日开始讲禽流感㗎啦。嗱我乌鸦口嚟㗎讲讲下真係会嚟㗎大家要小心啊买定啲特敏福 啊。唔 紧 要 㗎 你讲咩嘢我哋都支持你㗎。 但係千祈唔好咁讲多谢你吓你咁盲目支持，系、哎、 我 哋做 定支持你噶、okay ， 多谢你啊，黄小姐。电话旁边有位彭先生，早晨， 彭生你好， 系 彭生，系 你好，点啊？ 有咩意见？ 系咁样， 有咩好关照？ 咧就系JCCAC 啊，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其中一个 artist， 系 系 搬咗入去咧就四年半噶啦， 即系石硖尾嗰度， 嗯， 系啦，石硖尾嗰度， 系啦， 啱啱成日喺度报道有啲咩展览，有啲咩展览， 系头先我哋交通消息你有报过，系啊。 系啦，都报道过啦。 系， 其实嗰度咧，千疮百孔嘅。 嗯， 你千祈唔好相信浸会啊，话、按照佢哋之前所行嘅七年嘅计划嚟实施呢个咁嘅，将呢座大厦本来系俾 artist 爱嚟， 嗯， 创作同埋咧爱嚟做一个嘅展览中心或者提供一啲好嘅设施俾我哋嘅，呢啲全部都系大话嚟嘅。 系马会捐钱由浸会大学去管理噶嘛？ 从来都未有咁样做过。 咁而家系边个管理嘅？而家系浸会管理噶嘛？ 咁浸会大学咧，最近发生咩事情咧？嗱，就发生喺我自己身上边。 嗯， 由今年嘅二月到而家。我居然可以报两次警，两次都是刑事事件嚟嘅、一次都叫做偷窃、一次都叫做刑毁我摆啲作品出嚟做展览，俾人踩烂。 系， 咁呢两件事情都属于刑毁。 阿彭生啊，嗱，阿彭生，你因为而家系你单方面一啲指控啊，嗱、不如咁啊，你将你呢啲嘢写咗俾我。传真俾我哋，然之后我哋听日揾埋呢个管理嗰方面咧，即系浸会咧，同你一齐喺电话嗰度咧，大家即系起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唔好啊？ 我有嘅嘢，我系写咗五封电邮俾浸会大学校。 咁你俾埋我哋啊，好唔好啊？ 我梗系俾埋你啦。 佢有冇回应啊？我要求佢回应啦，好唔好啊？咁啊，多谢电话，我啲同事会同你攞进一步嘅资料嘅。OK， 多谢你。咁电话旁边有位郭生嘅， 喂，你好啊，早晨啊，大张， 点啊，阿仙哥， 哎，真系 点啊，你而家点啊，你而家 作为观众啦，我今日想讲一样嘢，我亦都做传媒咁耐啦， 系啊， 成日咧咁多年嘅奥运会啊、世界杯啊、欧洲杯啊等等咧，就令到我哋啲观众好困扰嘅，其实， 嗯， 点解嗱呢个系传闻嘅资讯嚟嘅，点解香港唔统一去？办理呢件事咧，唔好俾啲奥运会啊、世界杯啊嗰啲咁嘅主办单位喺度链住你啊！你哋咪投标咯，你咪出好多钱嚟搞咯吓！咁、样点解唔揾人统一咁出面投咗个转播权，然后分俾各个？ 有啲亚洲国家咧，透过亚洲广播联盟去攞个广播权系，咁但系一定要自己围内嗰个地区啊、那个国家入边嘅。嗰啲广播公司要肯联手去做先得嘅吓。 嗱，个问题系咩咧？ 你呢个喂，点解你政府唔可以强制做一样嘢？你个嗱，我哋立法会亦都有啲关于公共广播嘅委员会噶嘛？点解唔可以向政府提出咧？ 嗱，阿仙哥，嗱，第一咧，我哋咧，我觉得我同意你讲噶，但系香港咧就有个问题存在系咩咧？因为强弱悬殊啊，全世界咧冇一笪地方有一个电视台 可以攞到九成嘅收视率嘅。咁所以变咗好难呢，一个大一个细呢就好难坐埋，一个利益呢好难分配嘅。但我同意你讲 啦， 唔係全世界啲电视台呢通常嗰个收视率呢唔会相差太远。 喺美国系大 家点都唔会争争 十。我非常唔同意，点解你统一攞咗个美国权，你咪统一包装，你咪自己各施各法囉，你唔好。 唔係我同你讲啦，你都知我哋譬如数码广播咁样用份数嚟计嘅。咁即係其实可以用个收视率嚟计数㗎。但呢样嘢呢就一定要政府肯介入。你知香港政府係好衰㗎嘛，讲成日讲大市场小政府㗎嘛。但我会将你嘅意见呢，我哋真係话俾黄毓民听呢，佢而家就係立法会嘅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㗎。我諗佢哋都要就住呢件事攞出嚟讨论㗎。唔係我同意你㗎，我同意你㗎。 每隔一两年一系世界杯一系就奥运。都系搞到我哋啲观众非常困扰嘅。 好啊，我哋将呢个变为一个议题啊，攞去立法会倾。 有啲邻近地区，好似台湾咁，都系统一。 系啊，统一最好噶啦，咁啊梗啦。 有分化啲。 喂，其实你知唔知？我都唔知几担心冇奥运睇啊，因为我冇有线嘅。不过而家终于好，而家亚视一睇，我都唔知几开心。 高清台添，可能系啊。 系。 我话俾你听，我点睇啦？我就上网用网嚟睇大陆台咯，唯有。 唔系，而家唔使啦，而家睇亚视英文台得啦。咁啊，支持下亚视都好嘅。 政治正确啊！ 啊，多谢你嘛，阿老哥 ，OK， 拜拜。 咁呢个系节目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多元化就好嘅。大班你想睇奥运会冇问题，但系咧有啲人系唔中意睇奥运会啊嘛， 一齐睇咯，全部台一扭开就。 如果有一个系譬如话统一去做咧，不过而家我哋多咗好多频道嘅安排又实在有嗰个弹性嘅。你咪繼續翡翠台做返你嗰啲係好受歡迎嘅劇目囉。咁然後就可以喺高清台呀、其他嘅地方呢可以係做呢啲咁樣嘅另類啲嘅節目。 但嗰啲劇集呢真係幾垃圾㗎喎。不過如果咁講又唔啱，香港都有幾百萬人睇。 好多人睇㗎。 即係咁多人睇啲嘢我又唔可以話㗎、只不過話我同我口味唔符合嘅啫。就唔可以話人。 咁於是我哋有選擇啦嘛，就係可以自己揀好多。因為呢大大話話加加埋埋，原來我哋香港差唔多有200個電視頻道揀㗎，真係。 200个，但睇200个就好多嘢睇㗎，因为如果 PayTV 即係因为小眾， 當然加埋， 所以好多听众呢经常上我哋嗰个 Facebook 呢、又话呢个节目好，嗰个节目好，点解呢个节目唔加时，点解嗰个节目又唔播多啲，又点解唔摆呢个台摆嗰台、喂大佬啊，我哋呢个唔系 PayTV 嚟嘅，我哋呢系大众广播，我一定要符合呢大众口味嘅。好，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 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